特朗普对疗程的反应极佳，亦都未出现病情恶化的迹象。因此在当地星期六，即是特朗普接受疗程的第十日，可以重新参与公众活动。至于备受关注的第二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嘅總統選舉電視辯論幾時進行？特朗普揚言唔會參加辯論委員會建議喺今個月15號舉行嘅視像辯論，反建議喺今個月22號舉行面對面嘅辯論，強調自己已經不具傳染性，可以馬上投入競選活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灿红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6点，系跌31点，总成交金额31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3点，系升3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9.5，升4.5；新上市嘅云顶新耀系报69.5。阿里巴巴290.4是升8毫，美团点评269.8升3蚊，小米集团20.95升1.5，信义光能是报13.86跌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9，瑞士法郎8.464，澳元5.565，加元5.88，新西兰元系报5.118，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8美元，卖出1,90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开快线的交通意外呢终于清理好了。咁而家呢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嘅，咁只係车多少少啫。咁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警署对开快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一带车多。而家士居道天桥去返红磡，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呢都同样走咗啦。咁而家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到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中线嘅意外呢同样都系清场。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马坑涌道，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啊，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仲系好塞啊，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观塘虎山道桥底。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是慢车，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马鞍山西沙路近住斜下呢一段咧来回方向一带交通挤塞，西沙路近住斜下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挤 塞，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深井這段都是車多，龍尾加龍村。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黃竹坑道各亮紅橋行人橋面來回，柴灣永泰道翠灣村橋底方向小西灣，錦田公路高步油站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車來車往，交通繁忙，記得保持忍讓，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一零一九。 二台喐一喐。 夠膽你又喐我啊！ 我同 Alex 同一陣線嘅。 你話喐又得，唔喐又得， 唔喐啊！ 我係賓臣，喐定唔喐啊？ 嚇、啊！連我都喐埋過你。 新聲新意一零一九，二台喐一喐。 政府透過疫苗資助計劃，資助五十歲或以上人士、孕婦、兒童、智障人士、領取傷殘津貼人士同部分綜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方舒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复课嘅蔡敬文同学，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做咩你把声 难声咯，系 啊， 趁翻大家难生难世嘅身世， 转天气， 唔系啊， 所以你难声， 我忙碌啊，不停讲嘢啊嘛，真系，系、 哎、 啊，譬如琴日做完之后咧，嗱，跟住我录音啦，跟住录完音之后咧，咁我又去咗又 开 会啦，跟住食饭啦，咁样，哦，好正、啊，我琴日咧即系难得咧，咁样同啲同事食饭，咁其实四个人咧， 好难得喎。 系啦，但你知唔知约食饭嘅时候咧， 同事肯同你食 饭。有啊，我哋约食饭嘅时候咧，都已经有顾忌到咧，就系话我哋有几多个人咧、啊，即系如果多过四个人咧，系啦，如果多过四个人嘅咁点食咧咁样？ 分台咯，系咯， 分台麻烦啲啊，你都周围嗌。 咁你唔分都冇计噶。 系啊，我哋仲要讲秘密啊嘛，冇办法要讲八卦嘢，讲是非啦。系啦，人情是非亂咁賣咁樣， 咁結果點啊？去咗是但一個人屋企， 咁跟住就冇啊！即系去到有一間餐廳度食飯嘅時候咧， 咁佢都唔會俾你 冇，都得四個人啫嘛。咁其實四個人咧，照計就應該咧係可以坐埋一台噶嘛。 點解啊？ 四個人可以坐埋一台噶嘛？ 四個人得， 四個人可以噶嘛？咁但係咧，佢琴日我哋食飯嗰個地方個 setting 咧。真係好似而家我對住阿桂花田同埋蔡敬文咁樣咧， 你咪一台即 坐河看街，哦、中間咧動咗兩塊咧雙死咗嘅膠板。 哦，即係話就算四個人一台，大家都係 都要尷尬。 係啊，我真係第一次。 你有冇將隻手拍佢對 面？有啊原來咧，你 真係咁玩啊？ 係啊，開頭你會覺得咧，都唔係好大阻礙啫，即係中間有層隔膜咧。 咁但係咪？ 问题 原来真的差很远的。 因为一板之隔呢是隔了声的嘛，明明你是想讲八卦嘢秘密的嘛。 是啊，没错。 那怎么 指手画脚咯。 本来你想想。 写纸仔写纸仔。 本来想着讲八卦嘢啦，应该是小声讲。 咁冇得讲。 你签了蔡主任呢，他今天没有化妆。 是啊。 但由于隔了块板。 是。 你呢焗住要越讲越大声，对面哥话你讲咩话，蔡主任没有化妆啊，哎呀。 全个广播道联合道都知道。打老道都听到了。 即本来想静的反而是嘈了。同埋呢你俾你想象下你有咩唔方便隔咗塊膠板呢， 你唔可以 share 嘢食囉。 冇錯。 你只可以一人叫叫碟頭飯。 唔係 share 到 嘅。你要兜過去嗰個台嗰邊跟住就傳過去咁樣。 你知唔知個 waiter 呢 何必呢， 係真係何必。 但我覺得你何必要見到跟呢間餐廳咁你要坐落去呢， 唔係呀，你訂咗位嘅時候呢你唔知道原來佢安排佢個 setting 中間有塊板呢係四個人都會咁嘛。跟住呢我哋因為佢有啲譬如話啲小零食嗰啲咁樣呢，咁譬如嗰啲咩枝豆啊雞泡魚乾呢係可以 share 食㗎嘛。 明啊明啊。 結果呢個 waiter 每次都話左邊定右邊啊。開頭我哋都答埋嗰邊啦，呢邊啦， 嗰邊先啦。 跟住去到最尾，嗰邊睇話，不如咁啦，我由呢邊傳過，你哋自己兜個圈啦。就真係嘟嘟嘟嘟嘟，哇，傳嚟傳去咯。 你仲要食日本嘢咁多細碟仔細碟仔， 好好笑 噶。傳咯， 係啊，咁然後仲要你眼望眼咧，你嗰碟好食咧，話喂又譬如嗌咗個沙律， 有冇事意啊？有冇事意啊？ 咪嗌咗個沙律，咪唯有話大家喂你呢邊夾開一半咧，即係原來佢呢塊膠板咧 都幾阻礙。 你唔好睇小佢，真係都幾阻噶。 我以為咧，因為話有啲膠板咧係會有個窿仔咧俾你。 探 监系真系有个窿仔喺底啊，喺个底噶咋？ 但系咁样咁咪又系佢都系有始终有个透窿透气嘅地方，佢、 啊、 就唔想个愿意。佢你谂下，佢绝对要伤死。 我觉得佢唔系佢伤 死 冇问题嘅。 我 觉得佢可以有个好细嘅窿咧。嗱，譬如咧，你譬如当你要传送嘅时候咧，即系可以传啦。如果唔系嘅，你咪。俾翻啲皮，佢好將好多嗰啲叫筷子兜咧，嗰度成個咪誒閂翻門咁樣咯，可以開開合合咯， 簡單啲咪真係監倉啦，下邊有道出入平安嗰道門咯。 啱啊！ 原來都係好搞笑噶，所以你一路傾偈嘅時候咧，同埋咧原來有嗰塊膜咧，真係喺你面前擋住嗰塊膠板咧，真係膜啊，跟住好大隔膜啊，個個講嘅時候咧講多半就話。因为硬我都把声怪怪地咁样嘅， 因为大声， 站翻过嚟，嘣，站翻过嚟，你有块板喺你面前，兜兜面，咁因为佢左右咧就冇围板噶嘛，你张台始终有左右最短嗰两边冇事噶嘛， 弹完之后弹翻翻嚟，有啲人射咗就侧边咯， 唔系我忍唔住咧坐咗喺中间主席位度，跟住听佢讲咗，我话。好清晰啊！原來係第一次聽到咧，你冇快板咁樣同你擋住咧，哎呀，好清晰啊！真係、 啊、 都好啦，冇辦法啊，真係。 唔係咁啊，但係食肆係要一定要咁樣做一啲安全措施、防疫措施嘅。 要不只不過其實四個人咧，佢係有權可以掹開塊板嘅。不過咧，佢都同你講，我話係啊，因為我哋之前咧就佢即係佢話未有四人限聚之前有啲再少啲噶 嘛， 二人啊嘛，咁佢話咧佢已經凍咗喺度啦，咁佢話冇拆噶啦。 咁好啊， 有佢喺度咯， 即系咁样嘅环境之下，你继续倾偈，继续食嘢，继续传递食物。 系啊，都好啦，咁样嗱，咁啊，所以今日礼拜五咧，如果你哋都谂住周末狂热嘅话咧，嗱，其实琴日我哋已经讲过咧，有好多嗰啲高危群组就已经咧， 哦系啊， 有啲人约食饭嘅时候咧，都已经用呢个做前提啦。我哋喺第四波爆之前，快啲食先啦。 吓系啊， 系啊， 使唔使要咁讲啊？ 喂， 咁你自己大家着重住嗰啲叫防疫卫生咪得咯。 嗱，咁啊不过咁，好多专家都跑出嚟话啫，其实而家咧又好似有啲反弹嘅迹象，跟住就咁睇数字咋吓？过去咧一两日都好似真系双位数咧，令人真系心里边又将第三波爆发前夕嗰种担忧咧，就系真系攞翻出嚟。 嗱，认真嘅，即系嗰个叫酒吧群组又开始多啦，系嘛？ 院舍亦都担心再爆发啦。 咁即系所以咧，即系去酒吧饮嘅时候，真系即系其实你又叫佢用个饮管饮咧，有啲吃力嘅。咁不如索性你不如翻屋企，同啲朋友倾下偈算啦，就唔好 饮管呢件事好玩啊，真系 就唔好咁样走出去啦。 但系咁啊，有好多食肆啊，因为咁咧就即系面临好大经济压力噶。 系啊，咪嗱，我就想话咧，用饮桶饮啤酒呢啲嘢咧。其实有冇人试过？ 系啦，有我试过。 嗱，个感觉系点样啊？ 感觉系好唔自在。 你睇下呢位蔡主任第一时间咧，本来仲良家妇女嘅，听到话饮汤嚟饮啤酒，老娘唔制。 唔系啊，咁即系饮啤酒，你谂下个杯嘅设计。 系啊。 你啤酒杯个设计系点样？ 冇所谓噶，你就咁俾个杯咯。 同个啤酒肚一样。 你插支饮汤落去啫嘛，冇嘢噶，真系。 但问题你啲即系去开饮酒嗰啲朋友，你愿唔愿意咁样做先？根本就做唔到。 咁啊，既然咁多限制嘅時候，不如你喂歇歇先啦。 有歇就唔掂啦。 唔係我講緊啲人啊， 你啲人歇嗰啲鋪頭， 人歇咪即 係 鋪頭歇咯。 咁冇辦法㗎， 真係好兩難。 咁第四波咁點啊？ 唔係都係用我嗰招方法咯。一个人入到去咧，电话亭咁样封闭住。 哦， 你都系将台度隔住噶，不过透明电话亭啫嘛。 其实系 咁就少咗呢、這个探监，唔系多咗探监嘅机会。 唔系唔使口水交流，应该咁讲啊。 咁我仲去走翻去做咩啲人话？ 夜半一点钟起舞。 夜半一点钟啊吓，嗱，唔好话发梦啦，你曾经有冇谂过咧？我们同李嘉诚嘅距离有几多？我哋同李嘉诚嘅距离有几多？ 我好近咗，佢喺我屋企楼下有 喎。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啊、 好远咩？距离嚟噶？ 唔系有啲人成日拎住个电话都有李嘉诚噶啦，已经。如果你咁计嘅话， 你讲紧乜嘢距离先喺度捉字？ 系啊，唔系嗱，我又唔系，又唔系讲紧话咧。佢对你嘅生活影响有几大？唔系嗰个距离啦。而系咧，你有冇谂过咧？切，李嘉诚好巴闭咩？我啊， 咩啊？ 系几巴闭噶？ 我有某方面啊，我系叻过李嘉诚嘅咁样。你有冇曾经谂过呢样嘢咧？ 有多头发嗰啲咯。 嗱，冇错啦，因为 即系可以有一啲叫做外在嘅嘢。 哦，得，我后生过去咯， 成年纪咯， 算啦算啦， 可能个有钱过去咯。 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嗱，即系当大家成日咧开口埋口咧，都系话点解我老豆唔系李嘉诚啊？ 系啊嘛， 系啊，跟住隔篱嗰个就 仲有人讲呢啲嘢， 我仲有。你唔会咁谂啊！真系系啊嗱，有好多又话自己点解唔系李嘉诚啊咁样啦。咁样佢话网上面咧，有人发咗个即系集思广益讨论大法 咩啊咩啊， 佢就话啦，不如咁啦，大家唔好咁自卑啦，我哋骄傲啲，我哋正面啲，一人一个。你叻过李嘉诚嘅地方系啦，又唔讲冇问题啊，咁样 治愈啊，呢 个又系真系好治愈， 其实同埋好正向添啊，因为 我 觉得系叻过佢，好我又可以讲到。我叻过佢，因为我有个女，佢都系两个仔啊，因为 系咪？哦，系啦 ，OK， 你话你比佢叻，我都得噶，都得噶，冇问题噶。 我自己觉得啫嘛。 系啊，蔡主任有冇啊？蔡主任有冇？ 我咪头先讲咗咯，我年轻过佢咯。 哎呀，得一个就你真系冇啦。 你皮肤健康过佢颜色， 一定嘅。 你比佢更加冲绳啊！ 我头先系讲 同埋夏威夷 都讲咗话，我秃头发多过佢，唔好意思。 啊、我谂到啊，我咁样讲，我冇得罪佢噶。 唔惊啦，佢都听唔到。 我相信我嘅广东话应该送正过佢噶。 哎，呢、這个啱，呢、這个啱，呢、這个啱，冇错冇错。 我就系心旷神怡噶，阿家善姑系心旷神怡噶。 系啦，你啱嘅。 不过人哋家乡话劲过我，即系一句都唔识。 系啦，所以你 我 广东话俾佢， 系 啦。 自 我感覺良好啊！ 都話呢個佢 係啦，嗱呢個勁啊！有啲網民咧就即刻好興奮啦，因為長期都覺得自己渣過李嘉誠啊嘛，跟住有人即刻衝出嚟就話：我知， 係 我數銀紙快過佢， 因為佢少啊嘛。 呢啲好型嘅，真系数银纸快过佢咁样，系啦。跟住另一个就话啦：，我行路企得直过佢， 都系，因为年纪大啦。 系啦，成哥点都要有少少咩啦？ 唔好意思，即系好似好多都身体攻击。 系啦，唔系叫攻击，因为证明咧，我哋唯一可以比较咧，就系可能后天嗰个结构冇办法。 咩啊？阿嘉诚哥打歌符好叻啊！ 打歌符 打篮球应该叻过佢咁。 啊，好难讲喎。 咪咯。 系啦，嗱，但系呢个咧，呢个有得斟酌啊。有个网友好正，佢就话。我觉得咧，我意想前啲分多过佢。 喂呀，喂，但系佢发，但系佢发俾你嘅喎。 佢系咪我多过佢先？ 但系佢无限量发俾你喎。 我多过佢先，真系。 我谂佢要换嘢都唔系，佢要换嘢可能换到间超市翻嚟。 呢个系咪紧要先？不过跟住啲人话唔系，其实啲分唔系你嘅，系佢大公司嘅。 我咪咗佢发俾佢啦嘛。 系啦，算唔算啲分系你多过佢咧？咁样 系啦。我知道超市嗰啲价格啊，或者边度摆啲咩咧，譬如大家一齐入去揾嘅时候，我系快过佢。 你会快过佢嘅， 系啦。 但佢唔使我有人帮佢手，可能 唔得，要佢自己嚟嘅。 系啦，跟住有啲潇洒啲嘅，佢就话啦：我唔使出粮俾人嘅，呢个系我比佢潇洒嘅地方，我叻过佢啊！真系 斗人工嘅， 系啦，我斗人工嘅啫， 斗翻佢嘅人工。 系啦，哇！跟住咧，大家就发挥好多创意咧，我觉得有啲好正嘅，有啲咧就话啦。我由屋企张床行落去厕所嘅距离快过佢咯， 啱啊啱啊， 十二步就搞掂啦， 系啦，十二步就搞掂啦。 咁你唔知咁可能阿成哥介间房啊，里面个套厕有噶嘛？咁可能都系一样咁近啫，会唔会？ 有， 佢间房应该都大过 总统套房啦，总统套房。 咁跟住有啲就话啦，我唔使戴眼镜，不过咧睇嘢冇佢咁清晰同埋咁远大， 啱啊， 系啦，啊呢个正啊， 自己有得拔嘅喎， 系啦，有一个就。我可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已经使晒自己赚的钱。我呢个就真系系我哋嘅优势嚟喎， 真系 成哥啲钱应该有排都使唔晒，真系。 嗱你话啫，咁可能就未必嘅， 可能你自己发达咧， 咁咪咯， 即系此项根生未尽啊。 系啊，嗱，所以咧嗱，即系佢发起呢一个玩法咧，其实你话系即系好似挖苦自己都固然得啦， 唔系，但系都几正面同埋几开心啊，咁样谂法。 系啊， 即系我原来又叻过佢噶，咁大家自然呢个心情咧就可能会好少少，唔会觉得自己好卑微啊嘛。 系啊，即 系虽然有少少苦中作乐嘅，有啲就 系啊，你有冇谂过就系咧？其实我哋以后望住啲有钱人嘅时候咧， 唔使真人富贵贱民贫啦，我哋嗰啲人叻过佢啦。 佢有啲人都话噶，譬如你话望住可能你话美国总统，有啲可能好羡慕佢，喂，全世界最有权威嘅男人啊，咁样 系啊。 咁跟住你，如果你自己喺度比咧，就话中国以前嗰句说话，做惯黑而懒做官， 唔啱啊！ 哎呀，有咩咁巴闭啫？你甚至乎咧，你几时会讲啊？俾个官我做，我都唔做啊！ 系啦，一出街就俾人闹，系咪先？ 系啦，一出街就俾人闹，呢个我觉得咧都好正面噶。你有冇曾经何时咧，你会见过啲明星咧，你又有羡慕佢啦，跟住你会点样为自己咧？可能就话，好在我唔系做明星咋。 当佢出事嘅时候咯，当佢出事嘅时候，可能会觉得 你讲得啱。 好彩，即系呢啲情况系咪？大众市民可能都会发生嘅，但系佢一个明星就唔系咁计咁计嘅。 又或者人哋对佢要求特别高咯， 特别高。但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即系叫做冇佢咁有钱嗰啲人咧，你话我叻过佢啊，或者你羡慕佢咧，大家就觉得得啖笑啦。但系调转，嗰啲好有钱嗰啲咧，佢如果吓佢无论系有钱啦，或者有名气嗰啲啦，佢调翻转同你讲咧，佢话佢想做平民咧，唔知点解你唔想听佢讲你内容咧，你已经想兜巴冚埋佢咧，就话你再假啲啊咁样。 人人都唔想做噶啦，你反转落嚟咧，你真系想喺度即系晒命啊咁样。 但 系 嗱，你听 要啊， 你听过好多次噶，我哋头先一人一个叻过李嘉诚嗰啲理由就咁多啦。你有冇听过嗰啲叫做李嘉诚的朋友们？佢话佢唔想做李嘉诚啦，佢想做普通人咧。佢哋嗰啲理由咧，你听过几句噶？譬如咧，有啲就话啦。明星他就说 我咧好羨慕咧，你哋可以咧 周街篤魚蛋， 周街篤魚蛋啊！ 我真係好 唔使戴太陽眼鏡咧，著住一件 T 恤咧就落樓，唔使俾狗仔隊跟啊咁樣。 仲有啊，唔使下下著高踭鞋。 啊，有噶，你聽過好多啦，但唔知點解咧，你聽嘅時候咧，你冇辦法代入噶。你好難同情佢嘅，真係。 我以前曾經都有一個家庭背景幾好嘅舊同事嘅， 係 佢話：，誒、哎、真係羨慕你哋啊，唔使成日揾車位泊車。 你話俾我聽，蔡主任，你覺得佢呢句係真心啊，定係想揶揄你嘅？ 佢嗰一刻咧。真係揾車位揾到好禮計嘅，我哋都知嘅，我哋一齊喺架車度嘛，跟住我哋靜咗， 靜咗， 嗯，真係富貴、富貴逼人啊！呢啲 但係可能佢真心嘅， 有錢人苦惱係你唔知嘅， 佢唔係低你嘅， 係啊，即係、就是、等於成哥同你講話。你哋好啦，你哋食飯唔使揾保鏢嘅。 例如佢會點講咧？佢話我哋喺度傾談緊換冷氣啊，壞咗啊，邊個牌子好？佢話大家一起讲的时候他不讲 是 不好意思我家用中央冷气。 哦 你凹了嘴了是不是 但你觉得他讲的时候呢 他 suggest 不到你那些 窗 口机。 是不是他是很平和地讲啊。 很平和的。 即其实 他真的不是觉得自己有东西的。 他是一个很斯文有礼低调的人。就是但他是他慢慢 讲有钱。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用钱来衡量他啊。总之他你会觉得他是有点不同跟我们。 可能他会跟你讲你们家就好啦你吃饭呢不用搭理。我有几次啊，嗰啲坏咗咧，我落唔到楼下食饭。 咩？冇可能有冇楼梯噶嗰啲屋，系话听 佢眼未跳啦。 系咯，所以我哋一人一个叻过李嘉诚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有得开咪咯。成哥冇开咪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刊宪《2020年雇佣修订条例》，有关法定产假的修订将会在12月11日开始实施。有关修订涉及将法定产假由10个星期延长多4星期，并且就延长产假需支付的产假薪酬设立上限，以及缩短流产定义中所述的怀孕期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确诊数目有上升趋势。當中源頭不明比例較高，情況令人擔心，反映社區很多層面有隱形傳播鏈。他說政府早前放寬防疫措施步伐已經較緩慢，但是病毒有高度傳染性，放鬆措施會令到爆發風險增加。措施是否有效要視乎業界是否守規矩。许树昌话：酒吧群组个案令人忧虑，相信如果再有相关个案，当局一定会收紧现行措施。对于近日有学生确诊，许树昌认为情况唔算严重，暂时无需再次要求全港学校停课。有报道指，政府正系研究推出措施，方便居住喺粤港澳大湾区嘅港人投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選舉是每個香港永久居民的公民權利，如果要令到更多人行使公民責任，特區政府要創造有關條件。葉國謙說，過往居於內地的港人都會回港投票，但是現時兩地往來受到疫情影響，令到他們未能夠回港。他又說，原則上境外投票的方向應該包括全球的香港永久居民，不只限於內地，但是內地和香港關係密切，加上大灣區屬於國家發展戰略，應該首先推動。他又認為政府可能要研究修改選舉條例，界定選民資格中通常在香港居住的意思。南韩蔚山市一栋商住两用楼宇发生火警，至少88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火警焚烧超过9个钟，到今朝早仍然未完全救熄。 韩联社报道，火警在昨晚11:10发生，消防协助疏散几百人，并且在大约两个钟之后控制火势，但是火势受到当地强风影响而难以完全扑灭，到今朝早仍然未完全救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42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0点，升3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2.5，升7.5；宏鼎新耀系报72.15，系新上市价。美团点评273.4，升6.6；阿里巴巴291.6，升2元；小米集团21.1，升2.5；信义光能13.96，系跌1.24；中国平安80.8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3点，系跌33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1美元，卖出190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兴田村。在新界马鞍山的西沙路来回方向近着斜下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各辆红行人桥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翻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协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 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全方位关心环境，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火势系讲咗大半个钟头，我哋都冇讲到今日系点唱，点唱？大家欢迎咧，大家可以网上留言啦 ，fax 同埋233-96453咧，欢迎大家 fax 过嚟嘅。系更重要嘅就系大家真系可以咧任意咧叫我呢位拍档咧同佢读歌嘅，系因为佢最擅长嘅就系、是、到今天佢依然唔系唱嘅，系读嘅。佢边个？佢咪系读歌王曾志豪咯。 我今日做唔到读歌王啊！我今日最多做到读歌皇后噶咋？我今日系读歌皇后杜丽莎声啊，系啊，把声沙咗，顶住先啦。杜丽莎都好听噶。嗱，我哋咧成日都听到有啲人话咧，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咧系外国翻嚟噶，所以咧个人就比较随便啲啦，即系个意思啊，讲说话咧比较开放啲啦。咁又或者咧调翻转咧，如果你好保守咧，你就同人讲话，你当我啲咩人啊？我唔系外国嗰啲女人嚟噶噃，即系以前嗰啲好老套嗰啲电视剧咧，你就会觉得咧，如果咧你系一个喺西方嚟嘅人咧，你就会个人就比较随便啦，又比较开放啦，又容易接受好多唔同嘅思想啦咁样。如果你一有任何嗰啲咧，即系古老石室嗰啲咁嘅谂法咧，佢就会同你讲噶啦。哎呀，你真系好保守啊！你系咪真系中国传统文化咧影响你咁大啊？又或者系咁噶啦，我哋就唔似你哋外国咁样。好啦，呢一啲咁老土嘅谂法，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咧？我就问一句问题啫，你觉得咧外国嘅开放系咪真系咁百无禁忌咧？例如，你觉得咧外国人咧，其实佢哋有冇？处女情意结嘅咧，哦，好敏感啊！呢、這个话题应该冇啦啩，唔系成日都系话咧系中国传统先会有呢啲嘅啫咩？所以咧，唔系成日都话咧，即系阿桂花田姨姨成日讲百无禁忌啊，都话咧咩三招回门啊，送翻只烧乳猪全只咧，都系代表咧，哦，收到啦，即系证明咧女家咧系完璧无瑕咁样嚟到我哋男家嘅，我哋咧就证明咗系啱啦，所以就俾翻对方啦咁样，咁啊唔系净系。中国传统先会有呢种谂法嘅啫，西方系咪冇噶？嗱，我开头都以为系，即系我哋呢个大乡里啊，睇西片就多啦，同西人接触机会就少，更加唔好讲到同佢可以讨论到处女呢个问题啦。咁我一路都会认为咧，西方咧应该就哎呀，佢哋 one night stand 又多，佢哋嗰啲一夜情又长久，咁应该唔会有咁多介意啦。嗱，但系今日咧有一单新闻。就证明咗，原来佢哋一样有呢个处女情意结嘅。仲要咧，你唔好以为我捉字失，讲紧嗰啲外国咧，唔系嗰啲咩中东啊嗰啲地方，系大家觉得最浪漫、最一要去所谓流浪嘅时候咧，一定要去嘅地方就系法国 Paris。法国点解咧？原来佢话法国政府咧，佢哋计划咧修改法例，禁止咧医生咧为准备结婚嘅女性咧检验同埋发出。处女证明书，哇、wow, 即系代表咩意思呢？嗱，呢个意思即系话，而家佢哋嘅法例咧，啲医生系可以帮呢一啲嘅女性咧，准备结婚嘅女性咧，系发出呢一个处女证明书嘅，亦即系话法国系有市场噶。而根据资料显示咧，系真嘅。佢话法国咧有一啲家庭咧，佢哋系会要求咧准备结婚嘅准新娘咧系去验身，证明佢哋仍然系保持。正结，佢话咧，虽然呢件事咧喺社会上面咧引起好多争议咧，咁但系冇办法啦。佢话咧，法国喺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可以咧俾佢去做呢种检测嘅咁样。哇！我想话，有几多嘅法国医生咧系曾经即系接受过呢一种咁样嘅要求咧？今日根据法国新闻所讲咧，就话啦，大概有三成嘅法国医生表示。曾经有客人要求他们发出这种处女证明书，那即是说呢 最少有即系呢一啲求诊嘅客人里边咧，唔少啊，真系有同佢哋讲过话，可唔可以咧帮我开一张证明书噶？哇！嗱，你唔好讲佢而家咧，究竟嗰个法例要求系点啊？起码呢一点，我觉得我哋香港啊，系比法国更加先进文明啦。我谂我哋应该都冇人咧结婚嘅时候咧，你可能会打探个新娘。幫你打探嚟都多餘啦，係咪先？你最多真係旁敲側擊啫。我諗都未去到咁誇張咧，就係話嚇入我門啊，係開張處女證明書先。哇！如果有嘅話咧，我諗佢俾人擺上網度咧，聯手鞭撻到體無完膚啦咁樣。估唔到，估唔到，原來咧法國竟然都仲有嘅。嗱咁啊，要根據一個知識，大家要了解啦。世衛指出，用目測嘅方法啦，又或者咧用指探嘅方法咧。其实冇办法证明一个女性咧有冇同其他人咧进行过性行为嘅，所以咧你开出呢个所谓处女证明书咧，其实系有违反人权之嫌咧，同埋系喺医学上面咧，佢哋认为唔成立嘅，系站不住脚嘅。所以而家我哋可以及一及啦，法国政府系咪真系会修改法例？如果系嘅话咧，可能可以免除佢哋嘅女同胞咧受到呢一种所谓处女情意结嘅煎熬啊，又或者咁咯。你哋可以调翻转啦，你由法国移民嚟到香港啦，我哋起码真系唔使出呢张证明书嘅，我哋啲奶奶咧都好开通噶。风头火势咪系咯，我哋一揾下揾下咧，你就会发觉一人一个叻过李嘉诚嘅地方，我哋又揾到，我哋而家仲揾到咧，香港咧比法国咧更加浪漫、先进同埋自由开放嘅地方啦。蔡主任，唔知道你又揾唔揾到一啲咧，你比其他人咧更加优胜之处咧？哦，你不嬲都比其他人叻噶啦，我哋都知道。系啊，你老公都系咁样赞你噶嘛？如果唔系，点样可以啊咁开心先得噶？咁我哋交俾呢一位仙乐飘飘，得佢自己闻到嘅蔡经文啦。 哎，一家唔知一家事啊嘛，可能人哋法国真系兴嘅咧。你咁关心呢一类新闻做咩啊？曾志豪， 你试下你老公向你开呢张证明书，你唔兜把扯埋去度啊！真系。 等我一阵问一下啲奶奶咧，啲奶奶点样睇啊？吓，嗱，即系豪仔啊！吓，秋季咧到啦，系时候咧系换季啊，要执好个衣柜咧，就准备迎接嗰啲冬季嘅新衫啊！尤其是咧，即系可能咧，你有两个小 B 咧，执嘅嘢特别多，执啲衫啊特别繁琐嘅吓。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今年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就多咗网上消费。加上咧，好多鋪頭喺疫情之下有嗰啲好吸引嗰啲 big sale 啊，啲大減價，買一送一啊，買兩件有八折，買三件有七折嗰啲咧，令人有種報復式消費嘅心態，係瘋狂咁樣去燃燒。所以今年咧，嗰啲夏季嘅衫褲鞋襪買多咗啦嚇，有啲啊著過一兩次嚇，真係醉過醉過，唔捨得咧去抌之餘，仲要壓住啲位咧留多一季嚇，等出年著多幾次先咁至為之抵啊嘛嗱。報復式消費咧，可能喺網上面咧呢個世界咧，今年咧就真係旺到嚟嘅嚇，即係今年嘅主調啊，正啊所謂啊，即係我哋啊壓力嘅指數爆表啊嘛，唔網上買下嘢啊，邊得嚟舒暢嘅心情翻工咧，係咪？咁啊，早兩日同大家講過，內地咧十一黃金週就有報復式嘅結婚，我以為咧報復式消費都會發生喺佢哋嘅身上嚇，點知今日打開報紙啦，佢就講到啊。內地一年八日的十一長假期終於都結束了，今年的長假期比上年多了一日，大家預料呢，即各個省市的市民會不會都報復式消費湧出來呢、啊、去旅遊一下、即內銷呢可以強勁一點。哎呀，点知呢一个 V 型反弹就尚未出现，讲紧嘅系实体消费，即系真正咧要去旅游，去啲铺头度买嘢。咁啊，跌咗几多啊？比旧年啊跌咗啊21% 啊！啊，接待游客嘅人次咧喺呢一个假期咧就系6亿3700几万。咁啊，旅游收益下跌咗几多啊？大约下跌咗成2000亿港元啊！反映出啊，民众咧虽然个心啊。就好想出游嘅，咁啊，但系就算佢出游都好啦吓，佢都唔系几愿意花钱买好多嘢，好似往时咁报复式，哇，几千蚊、几万蚊咁，我都要买，买得一个开心就一个开心啦。咁啊，亦都咧做咗一啲嘅民众嘅访问，有啲啊民众就讲到咧话，唉，其实咧都好想非常之恨出去玩，咁啊，但系咧见到咧嗰个疫情啊。 都有啲反覆，又擔心外遊咧可能會感染噶嘛，所以咧就係即係避免外出啊，都係留多一個長假期喺屋企咧，同屋企人過就算數啦。咁所以導致到啊，呢個實體嘅消費咧就暴跌咗啊，30%啊，成2000多億港元啊。咁啊，不過亦都有網民就話啦，其實呢個數據咧都不出所料嘅，大家咧除咗擔心個疫情之外咧，都好想留多個錢傍身啊，事關咧即係擔心經濟下行咧，啊之後賺錢就冇咁容易噶嘛，真金白銀啊，梗係要留翻喺自己身邊先至係錢財啦，愛惜腰間錢啊，正所謂。咁啊，所以認為今年咧11假期嘅数字系可以预期嘅，咁啊唯有咧寄望下个消费档期咧啊10月11日光棍节啊实体消费唔得嘅，喺网上买多几件衫氹下自己开心系都好啊。不过咧又翻翻去个老问题就系、是、买得多咧屋企边有咁多位摆啊，又要留多一季咧先至着得晒嘅咯。风头火势报复式消费不知道有没有他份呢，但是我想呢就应该都不会的，事关他呢即是悭家精打细算这些出了名的，一卷纸巾每卷每格有多少有几多毫子平咗，佢都唔会走漏佢嘅眼嘅。佢係边个？佢就係好白当桂花田啊。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係要咁样斤斤计较嘅。当做特价嘅时候应该要盡量入货，好似你买股票一样。不过唔知点解喺股票上面就损手烂脚喎，唉真係唔知点解。自疫情出現咧，政府咧就不斷咁樣咧增加啦，或者更改一啲防疫措施咧，希望咧確診嘅數字唔好上升，限聚令啊、口罩令啊、食肆嘅營業時間啊等等咧，都要大家去配合嘅，要遵守嘅。早陣子咧晚上咧6点之後咧禁堂食啦，咁啊全部外賣咧，令到咧即棄嘅塑膠咧隨即大咁樣增加。见到咧家用品店咧就系嘅微波炉餐盒啦、玻璃餐盒咧纷纷上架，系我自己都买翻几个，希望咧市民咧能够咧自己带嘅自己外卖盒啦，好过次次就加1蚊2蚊咧用我啲即弃塑胶用品啊，因为好多时佢哋都系会用完就真系即弃，冇洗翻干净，佢谂住咧佢循环再用嘅，系啦。咁啊，加拿大咧亦都因为疫情咧令到咧每日大量增加即弃外卖餐具啊，所以佢哋咧。希望在2030年达至零塑胶污染，咁啊开始陆陆续续咧有一啲新法例实施啦，咁啊出年年尾咧啊佢哋咧会实行全面禁用胶饮桶、胶袋啊、胶饭盒餐具几种嘅产品啦，同埋难以回收嘅即弃用品。咁啊措施咧仲会咧针对大量生产即弃胶垃圾嘅大公司，仲会要求佢哋咧交一啲嘅相关嘅费用吓，建议食肆咧转用呢个纸制又或者可循环回收工用具啦。咁至于喺台湾呢，咁佢哋都做緊㗎啦。咁两年前呢，佢哋开始呢就喺啲商店便利店超市呢已经唔再派发免费胶袋啦。咁仲要禁飲桶啦。今年呢仲禁止埋呢贩卖胶粒产品。咁2030年呢又係啦，全面呢禁用呢个购物胶袋啦、即弃胶餐具啦、胶杯啦、胶吸管啦，咁啊到时咧应该咧大家要自携你哋嘅吸管咧嚟饮呢个珍珠奶茶啦吓。咁喺非洲其他亚洲地区咧，非洲咧有成6个国家，有60%嘅国家咧已经实施禁胶袋令啦。喺孟加拉咧早喺2002年咧已经禁用胶袋，印度咧喺2022年咧全面冇塑胶嘅，咁而肯亚就最严谨啦。佢哋话任何制造或者携带或者使用胶袋嘅人啦，又或者店铺咧，一经定罪咧，最高罚25万港元啊，仲会有机会坐监啊，而最快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最先禁用嘅一次性塑胶制品嘅系哥斯达黎加。嗱，见到咧，不同嘅国家地区咧，纷纷计划落实呢个叫做禁用即弃胶咧，希望嗰啲咧仲未为环保出分力嘅地方唔好大落后啦，环保系好紧要噶。 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啊，突然夕阳飞升，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我们许下见面，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我们许下见面，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合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菜菜子。 早晨，秀恩茄菜菜子。 早晨，肥妹仔同埋秀恩茄。 好紧张啊！ 系啊。 好紧张。 好紧张。 你紧张啲乜嘢？ 你唔记得咗我哋今日？ 星期三你同佢讲过啲乜嘢啊？ 系啊， 我同佢讲过啲乜嘢？我系金鱼嚟噶，我乜都唔记得啦。 你而家提翻佢啦。我哋话咗咧，我哋今日咧为咗菜菜子同学咧，我哋加插咗一堂啊。是的，我们平时不讲这个的。 他机会了你的。 是啊，原来为了你，原来为了我。 好， 我们今天讲。 我很紧张啊。 我们今天讲性教育堂嘛。 他已经不记得了。 卫生课讲不讲得个彭主任打我们好。 不会的，我们这个很正经 的。是啊，讲了。 是啊，嗱，咁样啦，我哋咧都希望做到老有涵义啦吓。 你咁都识，乜都识喎，你 我都识噶。好啦，我想问下你啦，你知唔知道咧？如果啊，佢哋咧，两个男女咧，好开心，好开心嘅时候咧，佢哋身体上面有边一个器官系会变大噶？ 佢只眼， 系个鼻，佢把声， 佢只眼会放大。 器官啊，菜菜子，声系器官嚟嘅咩？ 佢个鼻， 佢个鼻，你哋两个有一个啱咗。 我啱咗，我觉得。 你哋两个有一个啱咗，边个啱咗？ 一定系个鼻 nose。 点解系 nose 啊？ 我唔知喎，都系撞嘅啫吓。 你话我， 你啱咗。 系啊，个鼻。 果然嚟自日本嘅菜菜子咧，呢方面系熟悉好多嘅。 咁点样系 nose 咧？冇错啦，嗱，佢话咧，众所周知，佢哋开心嘅时候咧，除咗你爸爸妈妈都一定会知道咧，佢哋嘅嗰啲器官啦，譬如生殖器官啦，或者佢哋 嘅 乳房咧，系啦，就会充血膨胀咧。原来仲有一个器官都会有呢个变化嘅，就系、是、个鼻啊。冇错， 会大， 所以我觉得明白啦。 大髀 又明白啲 咩？我读晒出嚟先啦。佢话因为咧，当你咧好开心嘅时候咧，原来佢话你个鼻哥啊，佢会充血会膨胀噶。系啊，佢 佢话咧，因为原来咧，佢话我哋个鼻嘅构造咧，同埋我哋咧男仔同埋女仔嘅私人地方咧，佢哋嗰个组织咧系相同噶。 咩意思啊？ 组织嘅意思系细胞定系血管嘅分布都系特别。 嗱，你知啦，佢有一个字咧，即系话当你一兴奋嘅时候咧，你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明白啊？ 即系呢一个嗰个啊，女仔即系原来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但系佢又话俾你听，你个鼻哥都会嘅，原来。我 想 问边个 发言嘅咧？通常因为 我想问，咁会唔会通鼻塞啊？ 你唔会鼻塞啦，应该你通埋蒙塞添啦，应该已经唔系啊！我明白咗一样啦，我哋咧中国人传统智慧咧，成日都话咧，系、哎、啊，你睇下佢个鼻啊，鼻头口啊， 咁就 真无毒咯。 系啦，就话佢咩啊，好强啊嘛。 系啊，男仔之 系 啊， 系咪噶？你唔好乱讲 啊！成日都咁讲噶。 女仔咧，咁点个女仔点计啊？ 咁佢都一样，佢话个鼻会胀大咯。原来咁样噶、啊。 咁我会唔会因为要透多两？ 我怀疑都有可能，有可能又要咬拖鞋啦，又要嗌救命啦，又要深呼吸啦。 拖鞋好焦，你唔要 系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唔开心咧，扮开心咧，可能都要咧喺度唞气咯。啊，快啲啦！哎呀，好想快啲。我想吃饭 啦！你就唔开心啦，俾训导主任罚 你。唔惊啊，因为仲有五秒钟，我哋就要落堂 啦。 我哋记住个鼻哥都好紧要噶。 玉成做特首，香港今日就不会那么惨。曾玉成说自己虽然和两边阵营都有沟通，但是两边都不会对他真正信任。政府今日刊宪2020年雇佣修订条例，有关法定产假的修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实施。有关修订涉及将法定产假由10星期延长多4星期，并且就延长产假需支付的产假薪酬设立上限，以及缩短流产定义中所述的怀孕期等。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灿红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5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升38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蚊，升6蚊；新上市嘅云顶新耀报74蚊。美团点评274.6，升7.8；阿里巴巴291.6，升2蚊；小米集团21.15，升2.5；顺义光能13.74，系跌1.46；中国平安81.1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3，瑞士法郎8.467，澳元5.569，加元5.878。新西兰元5.125，欧元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3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3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76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48美元，卖出19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咁重复一次位置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茶果岭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咁另外最主要影响到咧最挤塞咧就系影响到将军澳。 道落翻去观塘道啊，最主要影响到咧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系电话机楼嘅。受到鲤鱼门道嘅意外影响咧，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去到游丽村。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中线有坏车，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屯门公路方向屯门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开中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继续讲翻路面啊，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讲到俄罗斯，你会想起 伏特加酒，它是俄罗斯人的生命之水。 还有呢， 普京建了20年都还是它。 我就好想坐西伯利亚铁路了，不过俄罗斯又怎止够少东西啊。 想知更多就要留意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郑正恒主持的开卷乐。 杨立明会带大家分享他的新书《走进陌生的国度——俄罗斯》，带大家走访俄国城市，了解当地文化。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再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好啦，礼拜五啊，我哋咧今日有星期五大点唱嘅吓，虽然我而家咧上气唔接下气啊，即系今日咧完全系虚气虚啊，系咪食得萝卜多咧破气啊？ 因为你讲足四日啦，已经 可能系啊，大家都系讲足四日嘅， 系啊，咁、啊、你仲要由朝去到晚啊嘛？你明唔明啊？你 由朝做到晚，运动少，周身骨痛，精神慢，哎呀、 啊！所以你系时候要揾下你啲师傅去帮你解解系嘛？ 系啦、啊，快啲食翻啲补气嘅嘢先啦。咁啊，今日礼拜五啊，我哋都欢迎大家打嚟点唱嘅。 系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fax 号码233-9643，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 等我补一句先，捧佢落火山深渊先。 好啊！ 其实咧，礼拜五点唱咧，你除咗可以揾我呢一位毒歌王嚟虐待自己之外咧，其实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多咗一个、 啊女歌手啊， 被誉为话咩港台许秋怡、啊。 第二位 喂 啊， 系咪拱佢落火山同埋深渊先？ 我俾你知啊，我惊都未惊过， 咪就系咯， 咁嚟接受挑战喎、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可以揾阿蔡蔡子， 我记得我 叫佢演唱一曲啊，真系。 高中低 音三路可谓毫无破绽。 好啊，冇问题，冇问题。天涯歌女咪就系你咯，真系啊！你同桂花田你话拍埋咧，佢咪就喺后面咧攞住个拨收钱嗰啲咧，我女好正噶，出嚟啦，出嚟啦，周围卖俾大户人家咧。 我咪就系佢啲经理人啦，系咪？ 周围卖俾大户人家咧，哎呀，程老爷，哎呀，呢个妹妹几好噶。 前日我去播嗰啲广播 剧，系咯。 OK， 有啊有啊， 有呢啲角色啊。 我又加多句，我琴日同个 friend 食饭咧，佢有听我哋节目啊嘛。你知唔知佢成个礼拜咧听到琴日咧，佢画龙点睛就系听住边句？ 系咩啊？ 佢话你哋咧三个做嗰个剧，真系笑鬼死我啊！咩？你系二嫂啦，所以你出嫁嘅时候咧，我就送个金器，我就唔送个勾俾你嗰、那个。 系咪讲星期一啊？ 系人妻啊！ 冇错，佢听咗咁耐，琴日见佢嘅时候，佢就最记得呢句。佢话你哋三个真系黐线嘅咁样。好啦，嗱，打嚟点唱啦？一八七二三八八零眼，你可以打嚟，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 OK， 好啦，嗱，美国咧最近咧就有一个叫做年轻啊，有两位年轻嘅21岁嘅玉卒。 玉卒， 玉卒系咪啊？系咪？ 佢用牙差先系啊。 O K， 佢叫玉 警 啦，系啦，玉警。 不过玉警系犯法噶， 系咯。所以我首先讲玉卒咯。诶，嗱，嗰个监狱里面嘅警员系啦。 我去抽完，你转得好慢。 O K， 都唔系嗰两个字。 哎呀，佢终于都 get 到啦，你。 同音啊嘛，系咪先？咁听出嚟要注解啊嘛。 送个勾俾二嫂都唔系嗰个勾啦，系咪？ 咁咧喺监狱里面咧，即系咁都有警员啦，有玉卒啦吓，总之。睇住嗰啲犯人噶嘛啊！最近咧呢两位年轻嘅狱卒咧，俾人告翻转头话佢残酷对待犯人。 我知，但系佢喺犯人面前系咁食咖喱牛腩饭，但系就净系俾佢食嗰啲炒腩饭嘅啫，残酷虐待。 你近啦，但系即系因为咧佢咧 喺佢面前系咁播 A V 片，但系最后一交到个狱卒手囚犯手上咧，就得桂花田啫，系啦，好啦咁样， 唔可以交俾佢哋睇啲嘢噶。 桂花田系双扑啫， 我讲紧都系唔可以俾你睇啦。咁佢哋呢几个犯人咧有四个啫，咁佢哋同一时间咧困喺嗰个监仓里面嘅，但佢哋冇受过伤嘅。 即系你意思受伤系表面 physically 冇伤痕嗰啲， 所以佢唔系俾人哋即系攞嘢打嘅。 但系俾人告佢残酷对待犯人咯， 系啊，精神虐待， 精神虐 待啊！ 喺佢面，哦，我知啦，嗰四个狱卒同我一样中意唱歌。仲要四个都唱得咁好听，一个曾造你已经想死啦，仲要一次过四个咪你怕未真系哇！ 咁但系佢咪四个系囚犯嚟嘅，两个狱卒嚟嘅， 两个狱卒嚟啦，两个 double dragon 咁样出啊，双龙出海啊！唱歌一定系唱歌， 我都觉得同唱歌， 歌就咩啫？歌就歌啦。 佢逼嗰四个人唱歌， 唔系 佢哋自己上网唱歌， 你奈得佢何啫？ 啱啊啱啊，你又唔可以逼佢嘅， 咪系咯？ 佢哋两个喺度 播歌啊，佢。嗰两个肉卒 播咸片， 唔系播咸片，咸片你都冇问题啊！你明唔明噶？唔系咁又冇咁夸张，佢连续播咗两个钟头， 我播咗两个钟头 ，Baby Shark。 Baby Shark， 我想问你哋嗱咧，你两位父母好相信你哋啲阿仔 啦？佢唱紧啦，已经，佢都冇两个钟啊，两分钟都冇啊，我已经上咧三样咪啦。 Baby Shark， Baby Shark， 系啦 ，keep 住咯。 两个钟头， 我话俾你听啊， 连续咁播放， 唔使 Baby Shark， 你任何一啲儿歌、 洗脑歌， 我仔中意一首歌叫做 Happy。即系暂乱咗你个 点样 happy 犀利啦！ 系咪咩 ？When you happy 噔噔噔，唔系嗰只啊？ 呢个都有得 clapping hand， 嗰首歌就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跟住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冇啦。 跟住佢不停 loop 呢个节奏， 即系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嗰个嗰只歌， 类似系啦，即系佢个 melody 就系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跟住一路加啲 happy 上去，跟住你播完之后。我勒令我老公熄机，因为我全日都喺度 happy happy happy， 使得入脑，真系想死啊！ 佢点解要咁做咧？ 咩？ 佢特登玩佢哋噶？ 因为我都头先讲啦， 两个钟真系癫咗。 佢话呢个咧喺 Baby Shark 咧喺全球点击率咧有成17.9亿次 噶嘛，系啊！ 佢话咧佢唔知做咩，但系佢个头知道嘅，但系都冇制止佢，所以 个头唔好中意听。 佢话咧，其实呢首歌咧，即系唔系话唔好听啊，即系其实喺美国，对于好多唔好话美国，唔系真系美国，佢好多爸爸妈妈嚟讲咧，佢话咧呢个咧酷刑咧，对于父母嚟讲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佢话咧，试过咧有啲父母咧都喺度投诉话， 死啦！即系咧，你知道美国好大噶嘛？可能分分钟系当三藩市，你去洛杉矶咁样，可能一揸车过零两个钟咧。佢话我啲仔不停咁要我碌住咁帮，其实都系好虐待，好惨啊！我好好奇噶，咁 系 嗌晒救命。 唔系同早些年啊，《冰雪奇缘》啊，《Frozen One》啊，嗰首《Let It Go》一样咯。英法日耳俄都有翻译。 而家嗱，我仔佢一过咗 Baby Shark 个阶段啦，佢就不停要听咧，就系头先阿蔡蔡子光嗰个啦。佢唔系第一集，系第二集咯。Into the unknown， 哇，系咁播。 你嘅咩？你个 friend 啊，喺年几前，你个 friend 话睇到 Frozen 睇咗十几廿次， 系啊，真系会 不停咁碌住咁播啊。 哇，同埋咧，因为真系再好听嘅歌咧，你就算唔好讲儿歌啊，你当你最好听嘅歌，你当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而家唔知边一只啦。你听两个钟啊，你不停，你叫女神唔准播第二只，你叫嗰个零两个钟咧，我哋今日又再播呢只啦，播足两个钟，我哋死未啦，系咪？ 所以咧。即系当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咧，佢好多父母都话：我认同啊，我有身同感受嗰个感觉啊。佢又连续播两个钟头，等于我车啲细路咧，连续 系啊系啊，即系佢穿州过省， 一模一样。 真系会有噶，但系咧， 所以咧，俾告佢告两个哥， 即系大人同细路，但系你冇谂过点解大人同细路嗰个构造争咁远嘅？ 点解细路可以不停？ 点解细路可以连续听两个钟咧？佢完全冇嘢噶。 小朋友咧，佢系因为佢根本就未熟习嗰样嘢噶，佢系。唔会对佢咁快产生厌倦嘅，佢 听咗好耐噶咯， 唔系啊，不停喂啊，嗰个三只小猪咧，如果小朋友系中意咧，佢系会每晚叫你讲三次， 每晚讲三次，同埋一次我听两个钟又唔同嘅，嗱，你试下讲完之后，佢谂住瞓落嚟，佢叫你讲多个故仔。不如我讲多次三只小猪俾你听啊，然后再讲两个钟，嗰啲僆仔应该都会癫噶。妈妈，我已经知佢会吹冧间屋噶啦，我仲要再讲多次我真 系。其实恐怖在佢 大家都有 佢播嗰时间咧系好长， 从不间断啊，即系两个钟啊， 做咩连咗两个钟啊？ 你Baby Shark 咧，我都试过连续播十次噶。 系啊，十次都仲可以。 因为剪头发啊嘛。 系啊，十次啊，有机会嘅。 咁你唔系嗱，你同佢剪头发唔紧要，因为你知道个目标咧系即系要你个仔喺度冷静。 系系系。 佢而家个目的系单一地想虐待。 嗱，我觉得咁样，如果你话呢个已经系俾人虐待嘅话咧， 仲虐待啊？ 香港嗰一班。当地当地咁嗰啲咧，嗰个日式超市嗰间嗰啲职员啦， 咩细路哥嘛， 细路哥 嘛， 喂佢起止两个钟啊， 嗰个歪 嗱你歪噜噜又有啦，嗰个当地当地， 当你咧入到去嗰个密封嘅环境咧，嗰个理论就同赌场一样，佢用赌场只系用啲颜色啊，用啲强烈嘅节拍，令你咧不分昼夜咁啊，系咁入沉醉咗落。 赌场有音乐嘅咩？ 系有噶， 系咩？有噶，边间先？ 你话 即系澳门唔系啊？澳门嗰啲定系美国嗰啲啊？我 Vegas 我未去过啦。 佢会有音乐嘅，咁佢令你咧，你唔会分到日夜咯。 哦，呢个系知嘅，但系即系头先我哋讲嗰种洗脑咧，直情你系去到 我讲个音乐系老虎机附近嗰啲啊，唔系嗰啲咧赌神嗰啲。 O K， 唔系你去到厌烦啊嘛，因为咧如果头先我哋话当地嗰啲咧。 佢真系冇走噶喎， 你喺里边做收银嗰个咧，佢起止两个钟啊！ 嗰啲我成日都话嗰啲职员咧，根本就喺度受虐， 受虐真系惨啊！ 超市又系啦，嗰啲吓 总之凡系会有不停播我去过嗰啲嗰啲叫做咩化妆便利店嗰啲咧，嗰啲屈人子啊嗰啲咧，佢有阵时咧佢有优惠出啊嘛， 系啊， 佢系咁讲，系咁讲啊！我作为顾客咧，我知啦，得啦，你去买胶布唔知又平咧咁样咧，佢重复唔停喎，系咁播， 仲有泰国嗰啲啊嘛， 系啊，泰国城又系噶。 跟住我话夏日炎炎正好乜乜乜， 冇错。 跟住佢就不停咁话，我哋咧呢个优惠就要咁样。 哇，你哋快啲嚟啦！ 作为员工可唔可以咧，即系叫佢哋停一停嘅咧？ 所以员工都要休班。 我都系咁话， 即系佢就系想用嗰个音乐麻醉你咯。 咩麻醉顾客啫嘛，但系嗰个员工点啊？系咪先？ 所以每个员工。如果要认真的话咧，佢都要交份履历表。我可以接受两个钟嘅 Baby Shark 嘅洗脑，你面不改容啊！ 你唔系谂住播吧？ 唔系，咁但系呢只我哋嗰阵时都洗过脑啦。 都系噶，哇！日播夜播。 咪咯，我哋到而家，你过咗几年冇听咧，你又觉得好开心噶咯？咁咪同啲囚犯讲咯。한잔의여유를아는품격있는여자밤이오면심장이뜨거워지는여자그런반전있는여자너는선어해낮에는너만큼따사로운그런선어해커피식기도전에원샷때리는선어해밤이오면심장이터져버리는선어해그런선어해 我扮 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我扮 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我扮 Gangnam Style。이때다싶으면묶었던머리푸는여자가렸지만웬만한노출보다야한여자그런감각적인여자나는서너해점잖아보이지만놀땐노는서너해내가되면완전미쳐버리는서너해근육보다자상이올통벌통한서너해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阿詩就同你個仔大戰啦，你要聽 Baby Shark 嘅，我就播 Gangnam Style 啦， 係 啊。 嗰四個囚犯咧，我會一齊唱歌唱翻轉頭俾佢咯。你冇話唔俾我講 嘅，係咪先？係啊，肉 隨砧板上啦。好嗱，我啊想問下大家啦，有冇試過租樓啊？ 有 冇？ 冇試過租樓。 你而家唔係租緊樓咩？ 咁嗰啲唔使咁麻煩噶嘛。 你嗰啲都係叫租樓啊嘛，係咪先？ 好啦，租緊。 但係咧嗱，我哋呢度三個都係已婚人士啊。你贊唔贊同咧婚前男女朋友自己租間屋出嚟住啊？ 我都 OK 噶，我覺得 係啊。少嘅二人世界時間， 係啊，試下究竟佢有幾咁瀨啡都好啊，係咪先？ 咁你俾人試咗咯，試你咋話？ 啱咯， 佢咪知道自己俾人試完咯， 保障啊嘛。 嗱，俾人試完之後都繼續要你，你話幾好 啊？ 你 都覺得係 呢啲係咩啊？真愛啦， 真愛 啊！好啦，嗱，你話即係睇下瀨啡啊嗰啲都尚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你話喺租期間呃你一樣重大事實咧，呢就唔知可唔可以接受。最近網上面我睇到一個 post， 就話咧一對男女朋友就即係一齊租屋啦，四年啦，係咪相安無事。几好啊！咁啊，女朋友又啊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点知四年之后先发现一样嘢， 原来佢系男人嚟噶。 你话发现边个系男人先？ 系咧，男朋友系男 人。好， 阿田，你觉得发现啲乜嘢系接受唔到嘅？ 发现吓，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即系四年之后，点解无端端会发现嗰样嘢啦？系咪啊？即系讲紧嗰个租个问题，嗰间屋嘅问题， 唔系个原因发现嘅。 哦，嗰件事啊，咪话嗰个租楼嗰个业主系边个？ 系啦， 系咪啊？ 系啦。 你系玩紧股定系督爆啊？而家其实咁，不如索性开股啦，又俾你两个玩死真系。 系啊，我叫谢谢你，唔系佢就发现 个男督爆定乜嘢？ 男朋友咧就发现咧，原来个业主就系自己女朋友。 嗱，呢件事真系好匪夷所思，因为佢个业主就即系自己女朋友就 系 个业主啦。咁你四年都唔知 道？哎呀，咁你可以上完去睇完楼，个女朋友话佢我搞晒啲手续，你一个人签成租就得噶啦嘛。 唔系个问题，佢系咪要交租先？ 系啊。 喂，我交租俾自己女朋友？ 你咪系唔知啊？你俾家用科水咁，个女朋友话 我 交租咪得咯？ 咁我点解仲要俾啊？两样嘢嚟噶。 唔系啊，佢四年嚟都唔知道、啊。 个女朋友唔话俾佢听啊嘛，而家。 而家咪就系件事就系咁样。 我就话点解要咁做咯？即系呢四年嚟，其实系可以唔使收。我租噶嘛，你都要硬掘咗我俾四年钱你啊，岂有此理真系！ 如果一个女朋友攞间，唔好话男定女啦，吓是但一方攞间出嚟啊租啊，咁你都要俾啲日用开支咯。 嗱两样嘢，俾家用还俾家用，俾租啊两样嘢。 可能系优惠租金咧。 我话知你优惠租金啊，而家你当我同屋主关系，咁我想问下呢四年里边咧，佢哋有冇试过咧有塞喉管啊，有爆水渠啊？咁佢哋点啊？佢一塞喉管咧，可能个男朋友就癫咗，就话喂打俾业主啊，跟住女朋友话诶唔使麻烦佢啦，自己换 得 啦。 我觉得个情况应该系咁噶，即系咧佢咧应该系嗰个男人系出去打工嘅，所有嗰啲嘅家务啊、事项啊、文件上面交乜废物费咧，全部都系女朋友嘅。 如果唔系， 咁所以 咩都唔知， 所以佢咪可以自编自导自演咯。 唔系、啊， 个男朋友借俾钱就得噶啦。 四年即系话咧两次约。 系啊， 咁佢第二次倾约嘅时候，佢唔使又同我业主接触嘅咩？ 唔使啊，咁我个女朋友搞掂，哎，搞掂啦，续咗约啦，我哋咁 样啫嘛， 咪咯咪啦，中间冇任何需要水电煤嗰阵时，我租屋啊，都几次啦。 咩啊？你水电煤你自己登记噶嘛？ 唔系啊， 佢 讲 有啲咩坏啊？ 中 间 爆水渠嗰啲咧，譬如你净系个热水炉坏咗咧，你唔会自己整噶嘛，一定系一定系 call 业主嘅。 啱啊， 佢点会冇业主嘅电话？ 唔系唔系，我讲紧啊，可能就系话将所有嘅责任俾晒女朋友。 都唔会啦， 譬如啲嘢坏嘅时候咧，譬如啲嘢坏嘅时候咧，个女朋友话，哎，因为佢自己有住噶嘛，佢知道嗰间屋发生咩事。 唔系，我咪话佢。 咁所以咧，当有事发生嘅时候，佢已经第一时间嗱嗱嗱搵人整好嘅时候，咪冇嘢咯。 即系呢四年嚟咧， 佢都 唔俾佢接触。 我唔明点解第四年之后会发现到啫？我只系话 分手。系咪因为分手啊？ 咁我唔知佢个揭发嘅， 佢冇讲嘅揭发原因。 咁你佢冇讲到个揭发原因嘅，但系总之就系知道咗，原来你就系个业主。 哦， 但我觉得呢个咧真系有分手嘅危机。 咁梗系有啦，呢四年嚟我完全觉得被蒙在鼓里。 即 系 感 觉 上咧，你好似想我帮你供楼，但系你又隐瞒住我，氹我帮你供楼。 喂喂，咪先，咁你出嚟租楼就系自然要交租噶噃。就算唔系呢间屋系嗰个女朋友嘅，你出去第二度租，你都一样要交租。 咁 但系 点 解要呃住咧？ 系啦，同埋佢哋一齐住噶嘛。 系啊， 一齐住，我又系你男朋友，咁我哋坐埋一齐嘅，咁呢人就嚟坦坦白白同我讲咧，嗱呢层楼我嘅，系啦，不过我想我哋一齐咧供一份婆一份。得唔得先？咁啊，好地地喎。 可能佢仲喺度測試階段咧，係咪先啊？ 啊，都呢個機會大啦。 咁啊，點知無端佢想食埋我層樓，話可唔可以加埋我個名？咁我加唔加先？ 咁呢個咪都我嬲住嘅原因咯 ，Honey。四年你都係防我。 No， 我覺得呢個女仔做得冇錯。 我哋都已經不設防噶啦。哎呀，我知唔可以講呢啲，但係你喺呢個租務上面都防我，豈有此理？ 不過我又覺得可以， 真嚇， 又真係可以唔好隱瞞嘅。 係啊， 因為你喂公園就係你啫，你同我講咗，我哋一齊。工咁佢即系如果他日分手有机会分咁，其实佢真系有工。 我怀疑咧，佢点样揭发嘅咧？可能咧，佢哋同啲朋友倾偈咧，喂，你个业主冇噶，跟住男朋友乱嬲，哎，个业主好衰人嘅，都冇见过佢，完全都唔理噶。 我 怀 疑 佢仲 有一个知添啊！ 佢女朋友忍唔住嬲得嚟，边个话业主系衰人啊？个业主不知几靓啊，又靓啊，又温柔啊，又体贴啊，嗰个咪我嚟噶咯，真系祝佢哋幸福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尖沙咀帝苑酒店越南餐厅任职楼面嘅43岁男子确诊新型肺炎，酒店表示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嘅通知，要求酒店喺今日中午安排所有房客撤离。酒店即日起休业至到今个月22号。酒店会协助同安排需要撤离嘅房客迁往其他酒店入住。已经预订酒店房间或者餐厅嘅客人可作免费取消或者免费退款。酒店亦都已经委托专业消毒清洁服务公司喺休业期间全面消毒、深层清洁以及内部维修保养。酒店同店内的餐厅将会在今个月23号恢复营业，并且接受房间预订。本港持续出现本地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亦都涉及院舍爆发。社署表示，正是筹备在今个月内以试验方式为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的部分院友，包括因需要外出的院友，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据了解，当局正是考虑是否可以选择一些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院舍参与试验计划。除了因需要外出的院友之外，亦都考虑为新入住院舍的人士以及日间中心的受助人士检测。暂时计划倾向属于自愿性质。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在本台节目《铿锵说》表示，建制派不同意他处理拉布的手法，但他指出议员在议事规则内拉布是少数派抗衡的唯一手段，在英式议会文化之中要容许甚至要支持有关行为。 不過其後政府、建制派和他們的支持者都認為拉布是垃圾，一分鐘都不應該。曾玉成在去年11月反修例風波期間，曾經進入被警方包圍的理工大學校園，陪同部分學生離開。他提到當晚的年輕人都很絕望，曾經有一些年輕人問及如果跟隨離開校園，會不會被起訴暴動罪。曾玉成認為坊間有人不考慮那批學生的情況，就指責邊個食人血饅頭，或者邊個有著數。他說明白當時有選舉即將舉行，但是認為有關言論涼薄。美國司法部宣布將會對聯邦法院暫緩執行影片分享應用程式 TikTok 下架行政命令的裁決，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美國政府上個月底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要求將 TikTok 從美國境內的應用程式平台下架，其後有聯邦法院認為禁令影響美國民眾在憲法下獲賦予的權利，裁定程式平台可以暫緩執行行政命令。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風勢逐漸增強和有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60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升4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3元，升8元；美团点评277.6，升10.8。新上市的雲頂新耀是報74.85元，阿里巴巴292.8升3.2，小米集團21.3升4.5，信義光能13.66跌1.54，中國平安81.2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8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8，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3,599點，跌47點。港金現價報17,6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76美元，卖出1,91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如果想由将军澳隧道出嚟嘅朋友咧，留意一下，有交通意外，虽然啱啱清理好啦，但呢一刻嘅车龙都未消散噶，就系将军澳道支路去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大约一两分钟啊，但系而家车龙仍然好长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香港单车馆啊，所以揸车朋友就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即是翠屏南村对出啦。慢线嘅意外虽然系清理咗，但系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这个时间嘅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另外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嘅坏车就拖走咗。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只系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比较慢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 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安秀道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件就可以应变啦。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噶，就系、是、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湾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他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 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躺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他的爱情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至十二敏感时刻，逢星期四晚有崔杰同主理的喝一口爱情剧场 阿贝罗斯布利兹， 一起听下属于酒吧客人的爱情故事。 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系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蔡景文、有桂花田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靓仔哥哥等紧你电话吓。啊，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做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12点钟后读你嘅点唱。 嚟啦喂！ 人生真系一场赌博，经常都系喺搞猪。买落空，买落空的过程里面徘徊走荡， 有机会买但有机会落空， 佢又买又落空 有失望， 喂呀，正所谓咩输冇时定㗎嘛， 咪就係囉，简直好似陈奕迅一样，天荒地老流连在个幸运轮嗰度，真係有时高有时高高低低， 我就不嬲以為咧，就係得叫做少一派位嗰啲啦，先至有呢啲咁樣嘅，即係 少一派位嘅，少一派位得星中派位都係。 星中派位啦，係啦，即係我以前咧就以為係得嗰度咧先有咧多渠道俾你咧，一係咧你就自己扣門啦，一係咧就憑唔知咩實力啦，一係咧就大抽獎搞豬啦咁樣。想乜到啊？原來呢一個美國移民綠卡都有嘅喎、 啊， 我真係大鄉里，我之前唔知嘅呢件事。 好耐都有㗎。 其實係好耐，但我一路都冇，即係，我哋啲心係家國，從來都冇諗過呢件事啦。 我知道你唔向往。 係啊，我全部都唔知嘅真係。 唔向往，即係但係問題你都即係可以知道有呢個 係啦，有咩事？我就即係大鄉里咧，咁我仲要知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啦、 哦！即係我打個，你嗰個機會都冇埋。 我打個比喻咧，就好似話啊，不原來你係我中學同學嚟㗎，哇！咁耐冇見中咁靚女，嚇、 啊、 你結婚啊？聽日 係啊， 仲要唔係結咗婚啊？係，佢係聽日先結婚，係 啦， 又遲你真係。 即係你第一時即係啱啱先知， 我啱啱先知， 當你知道原來冇 佢已經結婚啦，哇！樣樣衰衰咁樣咧，原來咧美國咧有呢、這個即係1995年開始咧已經推出呢一個抽籤移民簽證計劃， 每年大概有50,000個啊 quota。就咁啊，俾全球世界各地嘅人咧，咁啊有条件地去俾佢嘅抽奖嘅。 系啦，嗱，咁即系话咧，你如果你移民美国咧，譬如你可能有一啲咩技术移民啊，或者你系嗰啲专业移民咧之外咧，仲可以有一个无需专业、无需技术，你只系需要有咧基本条件，幸运咧，你就可以成为呢个咧美国绿卡嘅即系中签者啦。嗱、我哋讲翻啦，如果之前咧吓，虽然而家讲你都冇用啦，之前。佢就話咧，抽籤嘅門檻咧好低嘅啫，申請人咧只需要有高中或以上學歷啦，過去五年裏面咧你有2年嘅工作經驗啦，並且咧符合指定職業，譬如話文員啊、攝影師啊或者咩市場策劃咁樣咧，你就可以參加呢個抽籤噶啦。如果你抽籤中咗嘅咧，可以攞到個 number 啦，根據指示咧填好一張 form 之後咧，你就可以。即系搞掂噶啦， 唔系你系啦，你就搞掂啦。咁 再攞齐嗰啲文件嘅话咧，你就等下面试啦。咁然后如果面试完之后咧，哦唔系，其实都唔一定系包生仔噶系嘛？ 啊系要抽噶嘛，咁 唔系啊，你抽完之后都唔系包生仔嘅， 咁系啦，要证明啊，不一系列嘅document你交晒啦，过晒关啦，你先至咩？ 冇错， 门槛嚟嘅就抽中。 系啦，抽中系门槛，但系咧起码有翻个机会。咁然后咧你就 interview 之后咧就攞到签证啦，咁样嗱，但系。咁究竟而家我哋讲话啱啱认识翻呢一位女神一般嘅中学同学，佢点解会突然间结婚嘅？ 系啊，嗱，唔知咁就即系可能有啲原因啦，因为我 唔系啊，有原因啊，讲咗啦嘛。 系我哋谂住而家 佢话因为美国 制裁啊嘛， 制裁啊嘛，美国宣布咧即系取消香港特殊待遇，香港变成中国一部分。咁于是乎咧，嗱，好搞笑嘅，澳门仲得， 啱啱想讲啊。 澳门台湾都得喎， 系啊，澳门台湾仲得噶喎，真系。 所以我都话，佢点解我都睇到个点解咁样嘅咩意思咧？咁 光荣， 我都系咁。 香港能够再次被确认， 我哋得宠啊！ 系啦，我哋得宠， 系啦， 即系我哋一个大家庭里边咧，即系个个都话，哎呀，你特别似阿爸咁样咧。而家直情啲人话你同阿爸成个饼人咁样。 Confirm 再 confirm 达，我哋本来就系啦，系啦，105%啊！你唔單止個鼻似啊，你鼻哥窿都似埋嘢啊！真係， 知咩叫加零一啊？好啊，加零一就係， 所以 咁咯。 所以咧，佢話而家咧就冇咗啦，佢就冇咗呢個抽籤，但係佢有原因喎。 今年啫，講今年啦，但係打後唔知啦。 佢唔係罰喎，佢嘅講法咧，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佢資料咧，佢呢個唔係叫抽籤嘅，佢咧佢英文叫 Diversity Visa Program， 即係咧佢個名目咧就係話多樣性。佢話咧，因為佢要俾。用过去五年嚟计咧，移民美国比例较低嘅国家居民系可以攞到移民美国嘅机会，即系譬如你过去五年，可能你话咧哦，原来以前咧就 是、 香港唔系国家啦，但系呢个地区可能咧佢话移民去到美国嘅比率咧原来低嘅，可能人哋哦原来日本好高，咁我哋相对咧人哋10%，我哋可能香港过去五年咧得2%，佢话哦咁你哋。好少機會入到嚟美國， 所以就個機會就俾咗你啦。 係啦，佢就會覺得咧，呢個唔係淨係對你哋呢個地區嘅損失，佢會覺得咧，可能係對佢哋呢一個國家咧就唔夠多元啦。我哋大部分都係日本移民， 係 啦，我哋冇香港移民，咁所以咧，佢就用呢個方式咧，就話不如咁啦，我俾你抽籤，咁你又得到著數，我哋亦都得到人員嘅補充。但係佢話而家咧，因為我哋係中國啦嘛，即係佢成為咗喺佢 香港。 在他眼中就是说即是同中国的待遇一样的。但是他说中国移民去到美国的比率是很高的。 所以是过去来自中国移民远超了个上限，所以其实他们的机会都很多。 咁所以過去一直都唔能夠參加抽籤嘅。 係， 嗱，今年開始就包括埋香港。 不過係啦，即係因為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嘅，佢就唔合資格嘅當中咧，都包括有即係我哋香港係新增嘅南韓啦、越南啦、孟加拉啦、英國啦，不過唔包括北愛爾蘭啊、巴西等等19個國家地區啊咁樣嘅。 因為佢哋嗰啲移民嘅 都數量好多， 都好高嘅。 佢哋高咯，咁所以嗱，你話咧，即係作為我哋嚇大家族裏邊咁親近嘅成員咧，可能香港人就會覺得我都知道，我哋祖國咧有好多同胞咧都移咗民去嗰度，但係嗰啲同胞嘅錢啊咧就同我哋冇乜關係噶嘛，佢哋嗰啲喐下咧又比華利山啊，又洛杉磯啊咁樣咧， 哇！佢哋都 做咩睇首富啊？ 唔係羨慕羨慕啊，咁所以你咪會發覺係有啲無辜啊。佢可能会觉得咧，我高攀唔起啊嘛，阴公，你嗰度咁多人，即系等于举例下，内地好多超级富豪啦，可能佢哋买好多跑车啊、名车咁样噶嘛，咁如果佢因为呢个原因咧，佢就话啦，原来名车咧喺嗰度普及比率好高啊，咁样咧，咁所以嗰啲 cheap 嗰啲私家车咧就唔使再俾你啦，你就净系买名车啦，哇，咁样香港。多得你唔少，我哋唔可以边有买个名车先得噶？ 点啊？系咪先？ 哎呀，阴公主啊，真系！ 唔系只有羡慕的份儿，或者系妒忌的份儿。 嗱，我咧身边有朋友咧，佢哋即系早阵子，因为佢哋咧一向咧都有呢个计划啦。头先讲九五年开始啦，咁亦都有嗰啲叫做 agent 公司咧，就方便你啲人咧，就帮你去搞嘅一啲咁嘅呢啲手续嘅。 即系 agent 帮手啊？ 即系有间公司啦，总之有间公司咧，佢就话，佢系亦都系即系被委派系帮手嘅，咁要收费嘅呢个。咁就如果你自己入去呢个美国嗰度咧，就系唔使嘅嗰个网站。咁啊，嗰啲咧佢就要收钱啦。咁而家佢就啱啱早阵子就想申请，佢走去做咗啲嘅手续啦，咁啊交咗钱啦，咁唔知而家等唔等到佢，因为佢系。因为香港啦，所以系被豁免。因为啱啱早阵子申请嘅时候系未噶，系未有呢个例噶，系佢啱啱喺佢嘅美国网站度发表先系话先拒绝啫嘛。唔知等紧会唔会佢俾佢退翻啲手续咧？因为咧之前咧过往咧有啲人我睇到啲新闻咧报道咧话有啲香港市民咧，佢原来我系可以去到港岛尾班车，因为啱啱喺旧年都有嘛，港岛尾班车。 系有噶，你见到报道 咁快，我哋原来香港竟然变成为被拒绝不合资格嘅国地区， 系啊，有好多都话一抽即中添啊！ 系啊，有啲抽咗20年 啦， 有啲一抽就抽到咯。 咁呢啲抽奖命嘅嘢真系 同 公主病一样， 唔系我想话 病都未必有公主命， 同公屋一样啊，公咩主病啊，真系有排抽啊， 居屋都 系啊，即系你有排抽啦，有排轮咧，原来都轮到噶， 人哋一嘢就投走啦，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已经成为绝响，起码暂时成为绝响啦。 呢一年啦，唔知之后会点啦。 究竟如果咧各位听众咧，你又冇嗰啲咧，真系每年都会抽一次呢一个叫做 美 国绿卡嘅咧，咁过往你哋嗰个经验系点样嘅咧？都冇乜经验啊，都系失败啦，应该。如果唔系都唔会留喺度啦。佢抽中咗就走咗啦，系咪？ 佢去完之后都系翻嚟 啊， 系 啊，可以。 佢唔系，有啲可能抽中咗。 我想问澳门朋友， 我想问翻咧，有冇啲抽中咗咧，但系个面试 pass 唔到嘅？佢可以噶嘛？ 系啊，可以啊。 佢有啲系话面试 pass 唔到噶嘛？ 又或者系嗰啲咩良民证搞唔到啊？定乜乜乜 啊？咦，咁计咧，而家会唔会澳门人突然间向咗好多？ 系啊，都 系。系啊，即系嗱，澳洲 假定未过一个澳门， 澳门男朋友突然间同澳洲男朋友咧系一模一样噶。系啊，但系如果你系啦，但系你都系澳，不过你系大澳啊 ，sorry 啦， 咁样香港嚟嘅， 冇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时帮人都可以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 只怪给爱多减花吧， 仍还在，却欠往日休 假。长袖傲当以风刃与悲壮下， 如无动，怎可升华？ 若你珍惜我最随和的美，我气息不该扼杀吧。 为何幻想这四密塔？ 是你只懂占有而无心爱。 个培育香港音乐创作人嘅 project Miss Chan Chan 咧，一开始就谂住帮下一班年轻嘅 musicians， 但系出到嚟嘅合作咧，反而令佢觉得突破到自己一贯嘅音乐路向。作曲由吴林峰，填词系 T Rex， 编曲有郑子乐，监制系 Edward Chan。今 个星期中文高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由陈洁玲 featuring 柳应婷、MC 张天赋、Eagle、Lucas、梁瑞芳以及陈乐嘅《标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八部金句啦。 咩事啊？ 做乜啫？ 我冇气啊！ 系啊，真系冇气得好紧要。OK， 我哋系慢慢轻轻讲下，系唔使咁用力嘅。 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 好嗱，而家咧，人人咧都有部手机， 系 咁，人人都可以随住个手机，跟住咧，任何几时影相，瞓喺度影，坐喺度影，咩都可以影相，系咪？ 咩都可以啊， 冇问题系咪？ 系。 但系古人佢哋冇相机啊嘛，咁佢点样留佢嘅倩影咧？ 画咯， 系。 系啊，丹青系咪啊？嗰啲咪叫丹青，即系《唐伯虎点秋香》里面一面烧鸡翼一面画， 系啦。咁啊，睇下呢个元朝啊、宋朝、明朝嘅官员咧，佢哋咧就会揾一啲画师咧，就帮佢哋画嘅画像嘅。嗱、而故宫咧，有一个叫南分殿咧，南东南西北嘅南啦，系分之错分。南分殿里面咧就有石果仅存嘅580幅历代人物嘅肖像喺度，嗱虽然比较难睇到啊，但系历代嘅历史人物又何止得580个咧？咁样 官员嘛，系嘛， 帝王啊嘛， 皇帝嗰啲都 皇帝啊，故之然一定有佢嗰讲嗰啲系官员嚟， 即系我讲紧咁多个朝代嘅官员都会用啲画师画画，不过即系喺故宫度有580幅历代嘅名人系肖像啊，包括系皇帝啊等等啦。咁啊，但系咧。大家有冇留意过你哋嗰本历史书，又或者一啲上网睇嘅古书，又或者系网上面睇嗰啲发布古人嗰啲样貌，有冇发现佢哋嘅肖像有冇啲咩特质啊、特征啊、特别嘅地方 啊？都系正面咯，都系正面嘅。 啊，唔系有侧边嘅， 有侧边嘅咩？ 有侧面，系啦，眼细， 眼细咯。 仲有 咧，你会觉得个比例咧，个头咧就细噶，个人好长噶嘅。因为嗰啲官服好鬼死富婆大就啊，个个都好似。 唔系咁样件衫啫，都系件衫问题。有冇发现佢个样？ 个样系个样啊？ 诶，全部都系整容样啊？ 你又咁讲， 即系个样一样噶，全部都系。 个眉好淡咯。 嗱，头先有豪仔讲嘅重点， 个样一样噶。 个样子个个都一样， 我冇少分得出 啊！你喂，啲画师边够胆啊？名人画丑你咩？有冇可能啊？ 嗱，喺故宫嗰580幅画咧，我就唔知啦。但系如果你近我讲紧系你哋读中国历史书啊，或者系网上面睇啊，或者古书嗰啲咧，嗰、那个佢嘅古人嗰啲肖像嗰啲样咧。是几乎个个都一样样，个五官个个都一模一样样啦，只是佢啲头发啦、发色啦，或者个胡须啦，有啲长有啲短啦，同埋一啲动作咧系唔同嘅啫。 Okay. 但系其实佢个样咧，几乎啊都系来来去去嗰几个， 哦，即系嗰啲 来去嗰几款， 1号样、2号样咁样。 啊啱啦啱啦啱啦，嗱咁我就想问一下啦，知唔知点解会系咁样啊？ 因为佢哋画得嘅即系。帝王将相啦，咁你一定全部都要画到佢个样咧，就系、有 威 一表人才啦，威风凛凛啦，同埋咧可能佢原本个样好岩残嘅，佢就要帮佢咧就自己咧加翻即系靓啲。 但系你冇谂过咁多个历代朝代咧都系有 A 一样、二样、三样嘅 A、B、C、D 因为我知道，好似啲细路哥咧买嗰啲简笔画法啊，乜乜速素描速刻， 即系全部都系叮当圆圈加点嘅。 总之佢可能系4416个画像，好似人哋北韩。剪头发咁有4个辘俾你拣， 系啦， 只能够有4个辘。 譬如你帮蔡蔡子画画啦，咁咧 靓咯。 原本如实画嘅话咧，就咁嘅样嘅。蔡蔡子一望咧就话啦：我唔要咁样。 佢就系古代美图秀秀。 佢就古代嗰个美图秀秀，佢亲自讲话。 画得唔靓啊！皇帝唔揭牌子啊！咁咪一写喺冷宫嗰度咯。 我块面 就画师嚟噶嘛，画唔冷 命。系啊，唔系噶，佢啊个俾人画嗰个喺冷宫啊。 你知唔知点解超君要出彩啊？咪就系个画师啊，佢冇收到钱就画丑佢啦。 嗱，原来咧真系唔睇翻资料咧，都唔知系咁 high 嘅， 系 啦。咁你话说喺明朝咧有对父子，嗱佢姓王嘅，王氏父子咧，一个叫王琦，一个叫王思义。咁佢哋咧并非专业画家 ，OK， 但系咧佢哋就走去画画，系佢单凭佢哋有限 嘅形容歷代名人嗰啲文字，因為佢通常咧古人咧就係用文字多噶嘛， 描述咗出嚟， 描述嘅啫嘛，係啦，即係好，因為真係冇樣，冇相機啊嘛，人哋係咪？咁咧跟住單憑啲文字咧，佢兩父子咧就用咗十幾年嘅時間去編咗一本叫做《三才繪圖》圖繪。咁而呢個圖繪裏面咧，就有好多嘅天文啦、地理嘅知識啦，同埋歷代古人嘅相貌喺裏面嘅。嗱，雖然係咁啫，但係點解來來去去都係得嗰幾款嘅樣子 A B C D E F G 咧？咁樣 係 撞樣撞到咧，阿黃石同李白一樣 ，全部都要靚咯。因为可能喺、可能喺史书、史书记载里边，系咪全部人哋个样咧都系咁噶啦？系啊， 咪来来去去都系话你哇， 系咪点啊？吓， 先，我同你讲住先啊。系啦，经文就真好快就睇到啲古人嗰啲样，唔同朝代嘅又系嗰个样，唔同嘅人物又系嗰个样。 我真系要，我呢行系唱歌嘅， 啱啊！揸住 我个麦咧，难到咧，我而家要好似人哋嗰啲卡拉 OK 咁样咧。 哦，冇问题啊！揸住 我哋一阵 call CCR 嘅同事。 爱或交叉。 得啦，咁你知唔知开到一个点就系点解会系咁样咧？ 因为真系佢要画得靓嘅，唔准系咧有丑化佢嘅现象，又或者所有文字咧描述亲帝王将相都系同一个样嘅，咩额头有准啊，咪准头有额啊，咩咩高额有肉啊， 就可以用咩少少加加。 准头有肉系啦。 Sorry， 你谂得太过周到 啊！因为佢唔识画，纯粹 系。唔系佢系唔系唔识画，佢系唔系一个专业画家， okay. 但只系话咩开到一个点就系、是、好简单。皆因佢两父子，佢两父子画嘅啫嘛，佢两父子画咁多人，同埋佢嘅想象力有限啊，要画咁多，咁咪不断咁重复，不断咁重复又重复嗰啲样咯。 唔系，但佢何苦要画幅咁嘅嘢咧？何苦要画幅咁嘅图谱咧？ 唔系嗱，即系咁样，因为佢系出书，佢就 人哋画，人哋字写字咧，啊书法家啊出字帖啫。 跟住咧， 系啊，咁佢就咁，所以因为得两父子就喺度画咁多个历代人物，所以画嚟画去都系嗰啲样啦，就系真系咁揩个嗱，我睇文章咁讲啦。 咁你睇到啲比较图啦吓，网上揾到啊吓，咁咧就系晋武帝咧同埋武王系啦，即系总之所有皇帝出巡咧都系一样嘅。 啊系啊 ，OK。咁咧而家咧咁另一个咧搞笑嘅咧就系话咧，第一个搞笑就系嗰两父子画咗咁多个历代嗰啲历史人物啦。另一个搞笑嘅就系、是。画像咧嗰个情况咧，画画个画像嘅情况就系、是、李时珍，大家知边个啊？ 系明朝李医生， 系啦系啦，嗰、那个医圣啊嘛， 草本光目啊， 系啦系啦，李时珍肖像唔系李时珍，杜甫个肖像唔系杜甫，你又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系啦，因为咧，话说咧，喺1952年咧，阿莫斯科大学咧准备做一批咧世界级嘅科学家嘅拼图贴像。咁但系嗰时咧就去到揾一个人咧，喂，佢交个人嚟啊，咁样。 系。 咁交个人嚟，咁啊，当其时咧，阿郭沫若先生就话啊，咁好啦，我就交阿李时珍啦，咁样。跟住咧，咁李时珍个样系点样噶？可唔可以有人帮我话揾翻佢出嚟啊？点知啊，故宫嗰个南分殿咧就冇，而嗰本三才图绘又冇，咁。结果是怎样呢？ 下回分解。 刺激经济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证实，曾经和财长鲁钦就刺激经济方案交谈40分钟。波洛西强调自己随时准备好继续就方案进行谈判，以拯救新型肺炎疫情下重创的经济。不過，波洛西排除獨立援助航空業，認為援助美國的航空公司，前提是國會和共和黨必須先通過一項更大的刺激方案。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灿鸿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周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周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0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升4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5，升6.5；美团点评277.8，升11蚊。新上市的雲頂新耀是報74.7，阿里巴巴292.4升2.8，小米集團21.35升5毫，信義光能13.72跌1.48，中國平安81.3升1蚊，京東集團308蚊升3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10.042，瑞士法郎8.466，澳元5.565，加元5.878，新西蘭元5.122，歐元9.1296。每百日元對港元7.3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3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7,6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52美元，卖出1,91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啊。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咁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漆咸道南的意外影响，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是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着安秀道一段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种植物的心得。 我一种金玫瑰花是橙色大朵那些，叫来窗边做就这样想每日给它晒下太阳咯。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系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最后一个小时风速快活人啦，有点唱时间啦，1872388 1872388。哎，今日卖大包益街坊啦，除咗有呢上气唔接下气，应该一唱歌应该即刻就会断气嘅曾志豪之外呢，你仲可以指点呢一位广播道许秋怡先我飘飘蔡蔡子。系啊，佢话佢会帮你唱啊，可能佢用粤剧腔同你唱咧。 OK， 系啊， 系咯。 咁啊，难得佢喺度有个点唱嘅时间环节，可以点唱。 系啊，就好难得噶。 系啊，就叫佢唱埋啦吓。OK， 好，1872388，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吓。 系、 okay 哎、新年新猪肉啦，蔡蔡子你读先啦。 好，甜甜、猴仔、蔡主任，你哋好啊，我啊系 Pamela。 Pamela 安德斯系嘛？ 系 Pamela， 今日咧 Pamela 咧想点唱俾佢家姐 Carrie 听 ，Carrie 你有冇听紧啊 ？Pamela calling 你啊，佢咧同我都系同一日咧，咦，好难得、啊，10月15日一齐生日嘅同家姐，咁不过咧。佢哋唔係媽生，佢哋唔係媽生嘅，佢哋係有年齡差距，但係佢哋係同一個月、哦、同一日出世嘅。 佢哋係姐姐妹妹咯， 係啦， 同一日出世添， 係啦。 哦，幾得意喎！呢、這個又 係啊，因為阿媽唔使記兩個日子。 係，OK。 係啦，咁咧就想祝阿家姐咧 Carrie 咧就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佢咧原來一位護士，都要祝佢工作順利，喺疫情之下要萬事小心啊。梗、 哦、 係要預祝埋阿 Pamela 自己生日快樂啦 ，Happy Birthday！ 好 ，very good。好啦，呢度。有个阿 Jacqueline 咧，佢就话啦，听日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嘅生日，所以希望咧你哋可以播任何一只咧妹姐嘅歌，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啊！佢话咧特别系你哋嘅同事阿小白啊，希望可以快啲翻嚟开麦啦，系我哋都祝咧小白咧早日咧可以康复啊吓！ 我收到风啊，佢个进度良好啊，康复 系咪啊？ 系啊 ，OK OK 好。 阿 E B 都系咁讲啊，听日10月10日咧系啊，我哋香港嘅女儿啊，永远嘅舞台女王啊，妹姐嘅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永远怀念佢啦咁样。 有冇边只妹姐嘅歌？你即刻整两句啊！ 梦伴咯， 嚟啊嚟啊嚟啊！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侧中。 佢手都揈埋 啦， 佢 都 系 咁样嘅。 欢 欣， 欢欣，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再呀，系我跳线，因为 我掹一掣嘅啦。喂，点解呢部机又着着嘅？喂 ，hello， 条线系我嗰边嘅啫嘛。系啦，冇错，好啦，咁啊呢度仲有 Esther 咧，佢就话啦。囡囡咧，阿吴佩瑶啊，听日咧就系双十咧6岁生日， 系 佢期待好耐噶啦，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佢好中意听咧《甘心替代你》啊，可唔可以送俾佢啊？哦，知啊，因为呢排咧 TVB 嗰个剧集啊，应该系黄浩信就翻唱咗郑伊健，系啦，同一首嚟噶，不过就而家变咗黄浩信版本。咁、哦、我哋呢度好似冇啊。如果郑伊健版本你都唔想嘅，不如试下曾志豪版本啦。 曾志豪版本系嘛？ 啲手真系好走音啊！唔好啊，晏啲我搵俾你，晏啲搵俾你。 搞错、啊， 不如你嚟啊！ 你怕嘅咩？你会识怕臭咩？好走音， 挑选我跟你嗰 首。系啊系啊，嗱、 啊， 你可以望住桂花田，佢扮住细细粒先。 点样？唔系啊，俾几句歌词嚟啊！ 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 如 将 我亦 从 如 鸟 生死。 系啦，呢句交俾你啦，真系。你望住佢睇下弹唔弹到？细细粒， 系啊， 细细。 边度细细粒？我想 俾翻荔枝我啊！唔该。 OK， 好嗱，讲紧咧要点唱咧，就系咧阿 Mon 啊，就话啦，终于等到今日9日啦，9日一个大日子啊，一定要点唱俾我们的音乐剧。全体人员听，啊，同佢哋打打油加加气， 打打油 加加油。佢话今日咧，希望佢哋今晚 good show good show。佢话咪咪早早，等我今晚见咁样。Carol 都系话啦，啊，甜甜好，蔡主任你哋好啊。佢话踏入深踏入呢个深秋时分，大家记得保暖啊。系啦，咁佢话咧，佢话想为阿祖同咪咪嘅嗰套音乐剧加油啊。星期六咧都会亲身体力行去支持佢哋嘅。佢话祖祖咪咪加油，好挂住你哋。期待你哋下个礼拜，即系佢哋两个啦，分别喺我哋同埋 Miss Hong Kong 嗰度做节目啦，咁样。 嗯，多谢晒啊！咁啊，呢度咧有另一位 Miss Wong， 风 show 嘅主持，你哋好啊，甜甜、志豪、蔡蔡子，以及舞台剧表演中嘅黄耀祖。 嗯， 要咧顺顺利利啊，一切都吓，同埋咧佢想。 想咧補足啊，佢個朋友阿欣咧係尋日生日嘅， 係 佢嘅佢啦，同埋咧佢十三號亦都有朋友嘅哥哥個新抱。 佢哥哥个朋友个新抱， 佢朋友哥哥个新抱， 以及十三号 朋友个哥哥啊， 系我朋友个哥哥新抱，祝佢哋生日快乐。我唔知道系朋友加哥哥加新抱，定系朋友个 佢个朋友 个 名叫哥哥， 系 佢有个新抱， 祝佢生日快乐。无论如何，总之所有生日嘅朋友仔都要点唱晒俾佢哋，祝佢哋 Happy Birthday。 系 OK 好，呢度有个Candy Can 咧。佢就話啦，哇！佢個仔個英文名咧疊字讀咧有啲難讀啊嚇，佢係咁講嘅，我要點唱俾咧 nut nut 仔聽啊！ 哇！ 攞咪好好自然又 想 個 nut 仔啊！ 係啦，你點樣可以嗌到佢個細路比較自自然然咁讀出嚟咧 nut nut 仔啊？即係就 nut nut 仔嘅啫，但 nut nut 仔就冇咗個 T 音嘅度。 係啊，佢係果仁嗰個。 係啦，果仁 N U T 咯。 係咯，唔得人哋英文啊 ，nut nut 仔啊咁樣係啦。 係啊， 我哋點唱俾 nut nut 仔？ 係 啦，佢話咧，佢呢排咧翻工遇到好多困難啦，成日都要 O T。佢话咧，希望咧，阿独哥豪，你可唔可以唱翻首《强人》俾佢听咧？等佢做嘢充满正能量啊！咁样，如果强人就系、是、唔系嗰首强噶咯？ 系啊， 系咯。 强人系咪啊？ 强人系咪以前嗰啲电视剧嗰套嚟嘅？ 电视剧嗰啲 系用强顶住先得唔得啊？强人是你 ，nut nut 仔，懒飞天遁地 ，nut nut 仔系啦。 真系好难读 ，nut nut。 点解会 nut nut 仔啊？真系吓，食多啲果仁， 果仁仔 做多啲开心啊！啱啊，可能佢就想个仔开心啊嘛，开心果仁 啱。 系啊 ，OK， 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希望你都高高兴兴啊吓。 好 ，OK 啊 ，Ella Cha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个月咧系佢嘅陈氏家族有好多好多好多人生日啊，希望咧可以读出啊。十七号咧系阿七妹阿燕生日，咁啊十八号咧系四家姐阿美，十九号咧系阿六妹阿 Cam， 廿七号系姨生孙阿诺维啦，同埋姨生阿柏林啦，廿八岁系阿八妹夫阿坤，哇真系好多人大家族啊， 八妹夫 系啊，八妹夫 八妹啊， 系啊，佢四五六四六七八 有冇九舅父啊？ 唔知我九啊，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进学业进步啦，桃李满门啦，咁即系分别喺佢哋嘅唔同嘅岗位啦。希望我哋可以唱到生日歌过佢。 蔡蔡子你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 woo woo. Happy birthday to you, woo woo.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呢一套就系令到你个脑烧到睇完三次都睇唔明，但你会想睇第四次嘅《天能》嘅主题曲《The Plan》。 Last time I whipped around, last time I did the whippets, last time I lived with Bruce Porter Brown, hit the reverend, last time I hit your crib, last time it went to town. I done went back in my cell, felt like hell, I risked it, pace yourself, how you living, know you thrilling, office in it, how I got my stripes and pendants, back and out in the street, born this wild, let it be, rage is out, gotta eat, not a vibe, but a way, with the sound, by the way, kind of down by the days to myself, know that you get with the moves, I'm juking off the jewels, no I'm juking. I be smooth and I lose it in nine. Hit a red and blue outside, I think our options up. I reversed it, random, never had to line it up. I be swerving on the ways, it's like a line of us. Moving verse on my turf, I'm out of line. I put in work, I draw the line and cross it first. I need the time, I need the search. It's just like wanting, make it work. Skirt, skirt, in a verse. Skirt, skirt, run and land. Boeing jet, make it land. It's slow motion when I dance. In your eyes, I see your trance. I run away and then you prance. If I show the hideaway, will you hide out and let it blam? Ain't no time I'm fixing scams. I know. Yeah. 听过就嚟自电影《天能》里面嘅主题曲《The Plan》啊，唱歌朋友系 Travis Scott 同埋呢个 Kid Cudi 啊，电话号码1872388 欢迎你开打嚟点唱噶。 系啊，网上留言继续欢迎啊 ，fax 号码233-6453可以 fax 过嚟嘅。 系啊，呢度有个 Fanny 咧，佢就话啦，三位醒神要主持你哋好啊。 系。 佢话咧今日想补足咧一个点唱咧，就系十月七号生日嘅女儿啊。啊！佢女兒個名點讀好咧 ？Melva 係咪咧 ？M-E-L-V-A 嚇，如果讀錯請你見諒。佢話咧，甜甜啊，我今日咧同你一樣咁靚啊！ 點解咁講啊？ 哦，睇漏咗心情啫，唔係話個樣。 OK， 係啦，同你心情一樣咁靚，因為點解咧？係阿女啊，今年升上大學啊！所以咪同你一樣咯， 係啊，係啊， 你細路又上咗大學， 係啊， 咁佢就話啦，佢希望咧阿女咧以後日子咧可以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啦、嗯！另外咧就再预祝咧18号咧同埋22号咧两位老友啊 Lucia 啦同埋 Wendy 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希望疫情过后咧、嗯、我哋四位老友啊，哇！佢四个老友个名字正啊， 系啊，点啊？ 你就梅兰菊竹，佢就 东南西北， 分乐荣啊！佢一个分咧就系 FUN， 第二个分咧就系蔡少芬个分，跟住第三个咧就系快乐个乐，然后就系你永永个永，即系佢哋四朵金花个名咧，分分乐永啊，可以四个人一齐咧旅行 shopping 啊，分分乐永旅行 shopping， 就系 佢哋最大嘅愿望啦，真系。哇 OK， 好啦，阿 Yuki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0月9号咧系佢啊阿表侄女啊瑞瑞嘅生日啦，佢系每年咧都留言点唱，祝佢生日快乐嘅，啊今年都系咧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咁成长。虽然咧真人真系见少咗啦，即系冇去探讨啊嘛。不过咧好彩可以视像见到佢同妹妹啊。哎呀，真系好开心啊！佢话表姑姐爱死你哋啊！ 嗱，我呢度咧就有嚟自阿拼烟嘅点唱，三位主持早晨啊！我由梁继章听到去梁思浩，听到依家噶啦。不过今个月就听唔到啦，因为我转咗工，我冇时间听啊。 今日唯有上网重温。 冇错啦，我哋嘅节目系摆一年嘅，冇再重温。你中意听几多次都得嘅，冇问题。佢咧仲话希望疫情快啲完结啦，啲失业嘅人士早日搵翻工啦，同埋祝福所有咧病咗嘅人咧都快啲好翻啊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特别祝福咧12位嘅港人可以早日翻香港啦。 嗯 ，OK， 好啦，阿 Ling 咧就话啦 ，Ling 张就话啦，系啊，可唔可以播姜涛嘅《孤独病》？点解咁讲啊？佢又想咧。点唱俾所有嘅全球人类听啊！疫症唔单止系一个人嘅事，保持社交距离唔等于冇自由。病毒咧系未除去嘅，就周围去玩啊，去聚会啊，咁就唔得啦。咁啊，战胜病毒咧，保住条命先重要噶嘛。凡事咧系有先后缓急嘅。咁啊，留喺家中抗疫都唔系孤单噶，但系咧一齐要做嘅事咧，就要万众一心先至能够成功。大家努力吧。 系啊，好啦，呢度有个 Jennifer Wong 咧，佢就响应我哋叻过李嘉诚嘅号召啊。 系，佢话 好多市民都叻过李嘉诚噶，就系月尾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挨穷啊咁样。 咁冇话成哥挨唔到穷，佢至少都系穷。 唔系我谂佢意思系咧，成哥可唔可以月尾嘅时候会冇晒钱啦？佢唔会啦，我哋就可以啦。呢个就我哋叻过佢啦，咁样。唔系有啲人咧话，其实叻过成哥好易嘅啫。即系呢个讲真嘅，唔系嗰啲阿 Q 精神。佢话我只手表贵过成哥咯。 嗯， 系。佢一定可以啊。因为成哥上次仲系戴嗰只晶窿表啫嘛，好似唔知3000银嘅啫嘛。咁你话啦，普通一个市民咧。有啲好鬼贵噶嘛， 咪落嚟第一只啊，俾人抢嗰啲都唔知 咯。咁呢方面你系赢啊，你真系可以威过成哥啊，真系 可以沾自喜啊， 系啊，可以沾沾自喜嘅。系啊，我都谂到我就多一个地方叻过成哥，我可以供楼咯。 哦， 成哥冇得都未试过供楼， 没完没了交息咯。跟住咧，成哥话系我收你嘅做， 系咯，真系。好啦，呢度咧仲有个Karas 啊，系咪咧 ？Karens 啊，佢话咧今个月17号咧就系我同。唉，点解呢个英文名呢真系两个我都唔识读。 系咩 ？Q U I N T I N A。 Q U I N T I N A。 Quintina 系咪 啊？ 我唔知啊，真系。就系话啦，今日17号咧，就系我同个 Quintina 咧大婚日子。我哋当日咧就会玩呢个兄弟同埋斟茶俾我哋小部分屋企人。然后咧就会去呢个八大尼大教堂咧就会举行婚礼噶啦。咁咧我哋父母咧就会睇住视频嚟参与。哦，系啊，因为真系疫情关系咧，有好多可能啲新科技嘅安排。 但喺走日期咧，就會押後，等到疫情過後咧，先決定係咪再擺翻嘅。佢話：我好想好想多謝咧各位當日咧可以出席見證住咧我同阿 Quintana 咧大婚嘅日子，誒幫過我哋手嘅每一位嘅朋友啊。咁咧佢終於成為我太太啦。我答應你啊 ，Quintana， 我要好好照顧你一生一世。希望你哋可以讀出啦，我會聽翻重播啦，多謝。咁我唯有希望嘅就我哋冇讀錯你個名啦。 我都想講啊，呢、這個好緊要啊，跟住變咗第二個咁樣。 係啊，而佢本身個名咧係 Clarence 係嘛 ？C L A R E N C E Clarence 啊 ，Clarence 啊，系啊 ，Clarence 啊， 佢系 Florence 个 friend 啊， 但系佢系咯 ，Clarence 同 Quintana， 希望我哋冇读错你哋个名啦，系啊， 希望你哋啊白头到老，永意同心， 永意同心，系好。 好，我手上有 Jackie Wong 嘅点唱，三位主持你好啊，想祝咧阿靓姐 Carol 咧10月13日生日快乐。10月13日即系 十月十三下个星期二到系啦， 系啦，身体健康。等疫情好咗，过后啦，成班咧漫画朋友啊，佢哋系都中意漫画，就同你一齐咧食饭庆祝再聚。 好啊 ，happy 咯。 会去边度？会去边度庆祝咧？ 唔知啊，漫画之友啊，佢哋 系咯。如果漫画 嗰啲动漫嗰啲 cafe 啊， 系可能系 正啊正啊。阿 Ken Ho 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女啊 Fiona， 佢系急症室护士嚟噶。喺10月13日生日啦，预祝佢咧青春常驻啦，天天都咁开开心心工作，平平安安咁翻屋企啊。佢话爸爸妈妈妹妹咧都以你为荣啊，系啊，都辛苦晒佢啊，做呢个急症室嘅护士，希望你啊每一日都系平平安安翻工，安安全全咁翻屋企啊， 万事小心啊。 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我哋咧晏啲就会听你电话噶啦，因为你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嘅朋友仔咧打嚟点唱噶。 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包括帝苑酒店员工。尖沙咀帝苑酒店表示，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的通知，要求酒店在今日中午之前安排所有住客撤离，酒店即日起休业至到今个月22日。本港昨日新增1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161宗。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在本台节目铿锵说表示，建制派不同意他处理拉布的手法，但他指出议员在议事规则内拉布是少数派抗衡的唯一手段。 在英式议会文化之中要容许甚至要支持有关行为。不过其后政府、建制派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认为拉布是垃圾，一分钟都不应该。曾玉成在去年十一月反修例风波期间，曾经进入被警方包围的理工大学校园，陪同部分学生离开。他提到当晚的年轻人都很绝望，曾经有一些年轻人问及如果跟随离开校园，会不会被起诉暴动罪。曾玉成认为坊间有人不考虑那批学生的情况，就指责边个食人血馒头，或者边个有着数。他说明白当时有选举即将举行，但是认为有关言论凉薄。海关上个月打击跨境走私贵金属活动，侦破六宗利用货车走私黄金的案件，检获大约71公斤怀疑走私黄金，估计市值大约3500万元，拘捕六名跨境货车司机。海关说上个月在落马洲和文锦道管制站发现有货车司机分别将黄金绑在身上或者藏在车内，企图掩饰走私行为。海关相信鉴于疫情关系，跨境客运大减，不法分子利用货运走私黄金，以赚取两地金价的差价和协助清洗犯罪得益，不排除有幕后犯罪集团操控。香港电讯一名前职员涉嫌利用公司电脑查阅一名警员家属的身份，在应用通讯程式一个群组内公开警员的资料，被控三项不诚实地获益而取用电脑罪，以及一项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个人资料罪。在区域法院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官押后至下个月3号等候求情和背景报告之后判刑，期间被告需要还押。法官表明会考虑判被告监禁刑罚，但是要决定刑期长短。被告另外被控一项游荡罪就不成立。案情指33岁被告去年7至9月三次不诚实地取用属于电信公司的桌上电脑，并且将一名客户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发布，又同群组使用者串谋干犯罪行。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6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64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升4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2蚊，升7蚊；美团点评278蚊，升11.2。新上市的云顶新耀报75蚊，阿里巴巴292蚊，升2.4；小米集团21.35升5毫；信义光能13.72跌1.48；中国平安81.25升9.5；京东集团308蚊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9，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2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6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73美元，卖出19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跟朋友玩返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返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梁又谦，你个人咁燥底，你又觉得阿一十分满分嘅话，佢嘅燥底指数有几高呢？ 可能8至9分。我真系讲咗我自己嘅少少问题啦，跟住佢变到激动，见到佢自己上演咗一个个人剧场，咁我觉得佢系真心嬲咗。 Hello， 我系 Crystal 梁又谦，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系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最尾半小时嘅丰收快活人啦，想点唱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8881873888啦。你有读歌人士咧，亦都有呢位咧，飘飘文啊，啊唔系飘飘文啊， 读歌人妻啊， 好，读歌人妻都得，都得、 啊 okay, 啊， 哎呀，冇人欢迎啊，真系。 点唱吓？咁啊，阿 Papa 咧就话啦，哎，你哋好啊，靓仔靓女，佢话咧今日系佢个女朋友个大佬个仔，啊，真系好复杂啊，佢女朋友个大佬个仔啊，阿连柏伦啦，同埋阿罗正恩。结婚之喜啊！祝佢新婚愉快啦，永结同心啦，三年抱两。啊，连禅玉咧，同埋咧谢光荣咧一起咧，就祝福佢哋咧幸福快乐。 系啊，好啊，永结同心啊吓！好，呢度仲有咧，望一望先。Isabella 咧，佢就话啦，我 Isabella 下星期一咧就我妈咪咧燕梅 B B 生日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只脚咧要听听话话。佢鍾意去边度就去边度，约朋友去飲茶，去飲飲食食呢，我哋四姊妹呢都无任欢迎咁支持佢 㗎。 咁15号呢佢哋安排咗呢就做呢一个激光嘅眼睛手术啊，希望呢一切就顺顺利利啦，求主保守。仲有啊，我个仔啊博博呢，佢一个人呢就要去纽西兰呢学习咯，希望佢顺顺利利啦，圣诞节呢可以好好享受第一次嘅宿舍生活啦。虽然今年全年都唔可以翻香港，不过只要身体健康咧，我哋迟啲一定可以见面嘅。希望我哋呢个欢乐大家庭咧，所有成员都身体健康咧，就万事如意。哇，正啊！一个人去纽西兰过圣诞， 仲要喺学校宿舍疯狂咁开心，话俾你听，疯狂咁开心啊， 好正面啊，真系。 系啊，你个仔又咁薄喎， 信 我。一定好嘢， 求学噶嘛， 系咯，求埋朋友啊， 诶，梗系啦， 会唔会变咗求姻缘咁样咧？ 咩事啊？好多人学读大学嘅时候都遇到不生嘅姻缘噶啦， 系啊，我觉得都顺便都会有噶，系啊， 唔系啊，高教授啊， 系咯， 都有， 顺便咯，喺呢个宿舍里边， 哎呦呦呦呦， 系咯，我哋恭祝你喺宿舍里边生活愉快先， 真系，你点知我唔系啊？ 系啊， 好，我手头上有素描男啊，我中意呢位素描男啊，因为佢叫我菜菜之 B B。 B B， 佢祝我哋平平安安啊！佢话叫我用我只长腿啊踢走唔开心嘅事啊！ 你咁就踢唔走啊嘛，真系冇啊！ 佢嗰日影咗相出嚟 就啱晒啊！试过效果， 佢就祝咧我哋三个啊，豪仔啊、甜甜啊，同埋我咧就开开心心啊，日日都 多谢你， 多 谢 晒，开开心心开香槟啊吓！ 好啦，阿秀坤咧就话你哋好啊，十月好多人生日啊，可唔可以一次过读啊？佢话有咧，十月四号阿明嘅生日啦，十月十七号阿仪咧，十月十三号系阿玲啊，咁啊另外一位就系十一月八号阿 Benny 啊，咁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平安大吉啦！啊，仲有就系希希望咧，佢话风骚快活好好听啊，成日又开心啦，又搞笑啦。佢话蔡健文啊，你把声好好听啊，又靓女，又真系唔似做啲妈咪啊， 有啲事实就真系讲到令人面红都面晒。 佢话玩玩星期天都有听噶，学做得好好啊，你继续做落去吓，去支持你哋。 但面红睇唔到啊， 系啊。 因为你口罩遮住啫， 因为 红 黑 红 黑噶嘛， 我冇咁讲啊， 你有乜意思啊？ 我咧即系想整佢噶，真系红黑。 好啦，呢度咧 Amanda Le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好啊，我咧叫做新加坡司徒太啊，新加坡司徒太啊，我想点唱俾咧司徒先生听啊，咁即系我老公啦， 嗯、 因为咧听日咧，哇呢、這个日子紧要， 系 十月十号， 系 我哋结婚十周 年。 咁即系话佢哋结婚嘅日子系咩啊？ 2010年 嘅十月十号啊！佢话希望我哋屋企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十年啦！多谢老公嘅包容同埋爱护，你睇下几多个十啊！一定要唱咩啊？十全十美。 爱系咪啊？ 系啊，冇错，但我冇气啊，提唔到个爱字出嚟啦，真系，哎呀，真，所以你嘅祝福满写啊，真系，恭喜晒你 Amanda 吓、啊，喂，咁呢个时候咧，听一听听众电话六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Hello，Hello， 第一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你啦。 喂， 系啊，恭喜你啊，喂 ，Hello， 你啦， 你好啊，三位主持你哋好， 系你好， 系多谢阿聪接我嘅电话，我系黄太， 黄太你好， 系啊系啊，咁我想咧祝福我个女同埋我个未来女婿， 嗯， 十一月十二号 big day， 哦系。 咁咧就祝佢哋百年好合，白首偕老，天长地久，幸福美满， 真 人 真 爱。 阿女同女婿点称呼啊？ 阿女叫子婷， 子婷， 女婿就系叫做阿龙， 阿龙。哦，卓龙，喂，咁而家点安排啊？因为咧，即系嚟紧一个月之后咧，我估可能我哋反反复复都有疫症噶嘛。咁你哋佢哋嗰个大喜日子点样安排啊？ 喺嗰个岛嗰度签字咯， 喺个岛嗰度签字，哦哦，即系酒店里边， 吓、嗯、酒店咯， 喺酒店出系咪即系净酒店出门添系嘛？ 系啦，喺酒店出门，是因为佢哋系都系一切都系从简嘅啦， 系 咁、嗯，但系就系好多嘢都系一改再改咯， 嗯， 咁就变咗本来就夜晚想话摆酒嘅， 系 咁，但系疫情我哋都喺度靠估，咁就变咗咧就取消咗夜晚嗰个摆酒咯， 哦系啊， 因为都。真系惊会有啲咩变动啊嘛，咁就晏昼就会变咗喺嗰个岛嗰度酒店入边食饭咯。 都 OK 噶，系、哦、啊，因为你又要搞食几围嘅话咧，又坐唔到咁多人， 系啊， 你又要分晒台咧，到时真系咧有排嗌，喂嗌四姨妈咁样，跟住你嗌到冇雷公咁远， 系啊，我谂都系困难啊，呢、這个都因为都要仲要睇下个疫情有冇变， 系 咁如果再有变咧，可能酒店方面都可能仲有另外一啲安排咁咯， 哦哦、我哋望都望咧，越变越好， 系、 啊、 啦， 正 所谓天变地变，情都不变啊， 呢个疫情 系啊，讲到阿蔡。我啱啱想唱呢只歌嚟祝你哋两位新人啊！你快啲唱啦！ 天 变地变情不变啊嘛！ 自 梦幻梦的一生不岁月里， 好啊，要重唱啊！大家唔同音嘅先，咁啊，黄太，对于嚟紧咧吓下个月啫嘛，就 系 咁啊，饮呢个叫做女婿茶，有啲咩心情啊？同埋有啲咩说话同阿未来女婿讲啊？吓， 咁我梗系好开心啦，因为呢个未来女婿咧系。好锡我哋嘅，咁又好孝顺父母嘅，咁、我个女嫁到俾佢，我都好开心啦。咁、我希望佢哋两个一定要相亲相爱啦，好似我同我老公咁。 永 咦，你又晒一晒恩爱，不如你又赞下你老公好唔好啊？ 阿黄生点啊？ 系啊，我老公都好锡我噶。 你哋会唔会嚟紧 包容我嘅？ 系啊，有冇啲咩日子要纪念下生日啊？嗰啲咁样一齐庆祝啊？ 啱啱过咗咯，我先生9月23号生日嘅。 哦，补足啦，补足啦。 佢都系身体健康啦。 哇，好幸福啊！ 都系要香港人加油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恭喜晒黄太， 多谢我好中意你哋。 呢、这个 Jenny 版本嘅天变地变情不变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啊吓，继续都系点唱啦。电话旁边有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 喂 ，Hello， 你系边个啊？ 系严太啊。 Hello， 严太，系、 三位好， 你好你好， 有阿祖啊，最好啊。 系啊，阿祖喺舞台上面发紧光啊，而家。系啊系啊，好啊，你有咩点唱啊今日？ 我咧想点唱俾我个女啊，阿 Jenny 啊。 系 Jenny，Jenny。 系、 啊，我旧年一再打过嚟噶啦。 嗯， 佢系10月12号，预祝佢生日快乐咯。 Happy birthday, Jenny！ 系啊，佢旧年嗰日咧，我就正一打到咯，今次系撞唔到啦，所以预祝佢星期一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咯。 系，我哋知道好似系咪阿 Jenny 佢系呢几年咧，都要同呢一个病魔搏斗啊，系咪啊？ 系啊，你记得猴仔。 系啊，你其实每年咧，你都打嚟咧，就希望咧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啊！即可以等女女可以坚强啲。 我个最咩嘅愿望咧，就系每一年都可以打嚟。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真系系啊！无论你吓，你讲啊。 同埋咧，即系感恩咯。咁佢而家个病情咧都 hold 住都 OK 嘅。我希望佢日日住都系咁样咯。 系系系，你放心。你如果呢个情况落去咧，佢唔系 hold 住噶啦，佢系咧改善添啊。 系啊，有转好嘅。 系啊，越变越好啊！真 系。希望日日好过一日咯。 系啊。而家点样啊？佢譬如 喺屋企定系住医院啊？ 系咯， 佢喺屋企，个托赖喺屋企咯。 喺屋企， 因为苏花咁耐咧，都系喺屋企咯。 O K， 吓， 因为佢平稳啊，情况好啊，向好啊。 系咯， 系啊，医生话都 O K 嘅。 嗯， 咁你你哋会点样去同佢庆祝啊？每年都而家 我因为而家你又限令啊嘛。 系啊。 咁我谂住我都系星期一咧，我哋两老同佢两个食餐饭噶咋。 我都 O K 喎，佢冇中意食啲乜嘢。 阿哥佢哋咧，咁又超额啊嘛。 系 系咩？咪得四个咯， 系有啲困难嘅人数上面。 系啦，想大家庆祝都唔得咯，除非喺屋企食嘅啫。 屋企食更好，同埋而家好兴咧，自己买嗰啲咩牛扒啊，自己煎咧。阿女有冇话特别中意食咩嘢噶？ 佢乜嘢都中意食嘅。佢而家佢样样都食咯，即系我叫佢尽量样样都要食咯，唔可以唔使戒口咯。 系啊，即系好似咩妈妈煮嘅就要食落肚啦。 最紧要食得系咪？ 系啊系啊，我就系仲有咧，我预祝佢个老公啊，我女婿咧，身体健康咯，同埋早啲。即 开 到工 咯。哦，好啊，咁不如你又喺大气电波咧，就直接同女女讲声生日快乐啦！你亲自同佢讲几句说话好冇？ 系啊，我知佢，我叫佢食，我叫佢教咗个电台啦，应该。 你而家讲啦。 我祝佢，预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 好，我哋成你贵爷。 生活愉快，最紧要。仲有咧，啲疫情咧，唔该快啲过去。 系啊，快啲走啊！嗰啲嘢。 吓， 个个香港啲人开开心心咯，即系有翻学。仲有啊，我希望我个孙咧，因为入咗大学咧，佢未曾试过校园生活啦。我希望佢快啲疫情过咗之后，翻翻校园生活咯。 系啊 ，OK， 好啊。嗱，我哋约定你咯，出年再打过嚟咯，好唔好？ 好啊，好啊。 Thank you， 多谢，拜拜， 拜拜。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 好啦，呢度有位朋友咧，应该系读 Piani 啊，系嘛 ？Piani 猪咧，佢就话啦，三位好，阿仔咧听日十号生日啊，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快活愉快啦。佢话呢排咧揾食好艰苦啊，希望咧佢可以咧唔使再咁辛苦啦，亦都唔好因为而家疫情嘅问题咧令到佢愁眉不展啊。我哋全家都会支持你噶，我哋祝你咧明天会更好。 系我手头上咧有一个开开碗啊，我希望可以 开开碗， 开开碗， 你边树向下 ？E U N G 系咪碗啊？ 我唔知、 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十月十二号系我个宝贝女阿希图啊，十五岁嘅生日，祝佢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继续努力咧画你中意嘅画作。哦，中意画画啊，希图。 哦，好啊，好啊，好啊。 我同家姐啊都会全力支持你嘅，希望咧主持可以唱生日歌俾阿女听。 好啊，头先我哋唱咗生日歌，但我就想祝佢多样嘢。琴日我哋见到啊。大楼卖画咧，几鬼贵啊！嗰啲价钱啦，所以你 价 值连城啊， 你就话贵啫， 系啊，唔系佢价值连城卖出嚟咧，即系都赚好多噶嘛。我哋祝你个女咧就越画越靓，嗰啲画作咧迟早有一咧就可以啦。哇，真系点一点支笔就一登龙门，升价千倍添啊！真系 系啊，点笔就生辉啊！唱生日歌俾阿女听啊！ 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 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做得好 ，Happy Birthday！ 你喺度扮寿桃啊你！你做咩唔吹蜡烛啊？ 扮 嗰 啲寿蜡烛啊！ 系啊，扮寿蜡烛 ，OK。 好啊，Jackie 咧就话啦，话三位大家好啊，佢话咧就想点唱，咁啊佢话想点唱，今日咧系啊陈生，今日咧十月九号咧系佢同太太咧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啊！佢话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不过咧都觉得咧好似咧结婚系早几年嘅事咁样。之前咧太太咧九月咧就帮佢生咗个小朋友啊！佢话想点唱咧，好幸运抽出就由靓仔豪仔，由靓仔豪仔咧读出嘅。 喺边度啊？哦，佢咪就系喺嗰个咩菜菜子 B B 隔篱嗰个靓仔豪仔咯。 佢希望咧今次可以读埋咧佢系点唱。佢话佢同豪仔咧都系同名嘅，两个字都一样噶，都系叶子 豪啊！好名。 咁啊，祝太太咧十周。周年结婚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第一次点唱都唔知点解咧，连打字都好似好紧张咁。佢话太太个名啊叫做瑞德，希望咧大家有继续将来有好多好多好多个十周年纪念日。 好啊，呢度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因为好紧张关系咧，佢真系打漏咗太太个名添啊。咁咧佢就话就系头先你嗰个陈生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咯，因为佢话咧太太个名叫义德啊， 系 啊咁样 咯。我呢度咧有嚟自 Julia 啦。点唱早晨，三位你哋好啊！我叫 Julia， 屋企人都叫我做阿 B， 阿 B 你好， 阿 B， 今日咧就系我哋最爱嘅妈咪生日啊！ 好嘢，我锡啊锡啊锡啊，妈妈妹妹妹妹， 希望咧就可以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健康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心境开朗，全家都锡晒佢啊！同埋虽然咧有时会同佢顶嘴啦，但系都我尽量忍嘴啦吓 ，sorry 阿妈吓，我啊其实好爱你噶， 唔紧要嘅，哎呀呢啲真系冇隔夜仇嘅吓，好听听众电话。87238 Hello， 系你啦 ，Hello， 喂 ，OK， 你见点啊 ，Hello， 系咯， 哦，我话事过就话点唱 你咯， 阿 Homer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妈妈 Emily 听啊，今日咧系佢女咧思思嘅生日，咁啊祝佢咧生日身体健康啦，同埋祝我哋三宝咧健健康康、平安愉快，香港疫情快啲过去，祝香港人身体健康嘅。 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Gotta be patient. 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演错开的惊叹。 Our world's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不了，方可绘出新气象。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叹。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翻工翻学成日都搭港铁，大家有冇留意港铁站墙身唔同嘅颜色？又知唔知道背后有咩意思呢？地铁开通初期，由于站内缺乏自然光，所以设计师喺墙面都配上唔同嘅抢眼颜色，一方面令到月台唔会太阴暗，另一方面咧都可以俾唔识睇站名嘅乘客都知道几时要落车。例如中环、旺角、荃湾呢啲大站都系用红色作为墙身嘅主色嘅，方便提醒乘客转车。而部分车站带有颜色字嘅，好似黄大仙站就用黄色，蓝田就用蓝色咁，方便乘客辨认。部分地铁站嘅用色其实都别具含义噶，好似太子站就用紫色，因为紫色喺西方国家有代表皇室贵族嘅含义。不过去到近年，呢种运用颜色辨别车站嘅方法就已经减少咗使用啦。 声音演绎彭嘉宾，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争取时间听埋最尾一位听众电话。Hello， 系咪吕太啊？ 系啊，你 系啊，你好啊，吕太。 系 啊，请讲。 系我嚟紧10月12日咧，系我同先生结婚7周年啊。 哦，7周年系。 恭喜你啊， 太太。先生叫咩名？ 吕生。 吕生。 就咁啫咩？真系。 系。有冇昵称啊？冇昵称。 冇噶冇噶， 阿蕾可能叫佢喎。 好啊， 你有咩要同佢讲先咁样？ 我就想希望我哋唔好有呢个咩七年之痒啦，希望我哋顺顺利利咁恩恩爱爱咁度过下半世啦。 唔系你哋就算痒都系咧互相咧望住对方就心痒痒啦，系啦，望少一眼都心痒啊，要拗啊，每晚都要拗痕啊，咁样好唔好？ 好啊， 祝你哋 系，同埋祝个女女身体健康啦，因为我哋都系结咗婚7年先有呢个女，好不容易先可以嚟到我哋身边噶。 好啊， 咁你都加油啦， 咁咪加油咯，好唔好？多谢你啦吓，时间关系 ，thank you， 拜拜。亦都将我哋最尾祝福咧，就系俾阿黄耀祖啦，同埋罗敏庄，希望佢哋演出顺利。系啦，咁啊，佢礼拜一咧就会紧守岗位翻嚟噶啦吓。 系啊 ，OK， 祝佢 蔡子咁啊，后会有期咯。 好啦，好啦，迟啲再见，拜 拜。